過剩的疫苗提供給其他國家。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曼和對立於緬甸軍政府的組織代表對話，是美國高級官員和有關組織第一次正式公開的接觸。謝曼和名為民族團結政府的組織中處理外事的代表對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說，兩人討論為緬甸重回民主之路而作出的努力，包括美國繼續支持在緬甸爭取民主的運動，亦都討論了怎樣抗擊近期在緬甸不斷升溫的新型肺炎疫情，以及為緬甸民眾提供重要的人道主義援助。緬甸軍方今年初發動政變後，一批在去年11月國會選舉中勝出，但因為民人政府被推翻而未能夠就職的人，聯同反對軍方的人，在今年4月成立民族團結政府。天氣方面，同熱帶風暴盧碧相關的外圍雨帶正影響廣東沿岸。在清晨5點，盧碧集結在汕頭東南偏南約7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廣東沿岸海域，靠近廣東東部至福建沿岸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雷暴和狂風，稍後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温約為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西風，稍後轉吹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間中有驟雨，週末期間天色逐漸好轉。而家嘅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係93%。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暴風，香港鄰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盧碧集結在北緯 22.8 度、東經 116.9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85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廣東沿岸海域，靠近廣東東部和福建沿岸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風6至7級，漸轉吹西南風6至7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風9至10級，漸轉吹西至西南風達10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巨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風9至10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巨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風6至7級，漸轉吹西南風6至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風5至6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5至6級，東部初時達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風5級，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9公里有雨，東沙吹西南偏西風7級，能見度9公里，黃茅洲吹西北偏西風5級，澳門吹西南偏西風2級，能見度11公里，西沙吹西南風5級，能見度7公里。香港電台新聞和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792点，下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402点，下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09.5，瑞士法郎0.906，加元1.254，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37美元，卖出1811.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囡囡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囡囡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囡囡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啊，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即系代表空气好啦，咁啊，今日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啊，间中有骤雨，啊，又有雷暴，仲有狂风。咁啊，稍後局部地區又有雨勢較大嘅，咁啊，所以今日大家如果早上出門口嘅時候咧，都要揾翻把遮擋一擋啲雨水啊，先至得啦嚇。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嚟到2021年8月5日，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最近都会好努力去到睇奥运嘅比赛。奥运嘅比赛呢，有阵时同一时间有好多系列嘅比赛呢就进行嘅。可能同一时间有田径嘅比赛，有啲球类嘅比赛，多几个 channel 啊，播到俾你睇你都即係食唔到咁多。咁点算呢咁样。唔紧要，自己选择嗰啲自己鍾意睇㗎囉。不过我自己咧都中意睇棒球嘅比賽嘅，咁啊喺日本方面啦，咁啊棒球、壘球啦，咁一直以嚟都係會喺當地嘅地方啦，算係一個幾重要嘅球類運動嚟嘅，而且歷史悠久，亦都有當地嘅一啲職業棒球嘅聯賽。香港咧就冇乜氣氛，棒球方面可能未必個個識得睇啊咩叫道壘啊，大家都淨係會諗全壘打。大家会知道三阵出局，不过好多细嘅规则又唔识，咁啊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大家觉得棒球嘅节奏好慢，哇有阵时咧又睇佢哋倾偈啊，准备投球嘅时候无端端嗌停啊，但系棒球其实某程度上又真系好似人生一样，因为佢唔系所有嘅时间都系冲啊冲啊冲啊冲啊，佢系有阵时会停一停，会可以俾你歇一歇，但系有阵时又需要咧你静一静。啊，谂一谂个策略点样去到进行，然后先至投一球。我哋每一步咧喺我哋人生或者投球都需要咧就系好好地先思索后进攻。如果你话击球嘅咁样，亦都要睇定个形势，望清楚嗰个波嘅回转力嘅速度到底有几多。你棒球棍到底应该点样挥动，先至能够击出最完美嘅一球？全垒打定系安打定系foul波咧咁样？俾人三振出局嘅系唔开心嘅一件事，不过有阵时我哋亦都要接受，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到晒所有嘅投球嘅。人生就好似一场嘅球赛一样，你中意边一场嘅球赛，你中意边一个嘅球类运动， 试下将佢自己比喻你自己人生，睇下条路你应该会点行。 年少的千千痴狂，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爬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盛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个每步我谁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 这首歌曲来自湿下，他们沙燕之歌都是电影点五部形容，就是以前香港一队的棒球队的一个故事的电影。发生在哪里啊？沙田。今天温度27度，相对湿度 9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什么呢？继续睡觉盖埋张被，已经在想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细个嘅时候，屋企人俾我去学书法，用一啲旧报纸去到练字，练咗好多年，但系自己嘅书法一直都冇乜大进步。我嘅老师就同我屋企人讲，佢话如果你想你个女写出嚟嘅字写得靓，你买啲好啲嘅纸俾佢写啊。 从此之后，我阿妈咧就买咗一啲靓嘅纸俾我写字，果然我嘅字大有长进、哦。于是乎就问翻个老师点解会咁呢？老师就话啦，因为你用旧报纸写字嘅时候，总系觉得自己喺度写紧草稿咯，写得唔好都冇所谓，因为之后都仲有机会，咁你咪冇完全用心去写咯。而当你用一啲好靓好好嘅纸，你就会觉得机会好珍贵，有一种好正式嘅心态，从而比平时练习更加专心，更加用心去写，所以你啲字就写得好啦。好多年之后，我记翻起呢件事，我都会觉得有时自己嘅人生路程都真系好似喺草稿上面练字咁，嗰种心态令到自己好多愿望都冇实现到。可能因为会觉得自己来日方长，仲有好多时间、好多机会，所以就一次又一次咁样失去咗难得嘅机遇，白白浪费咗一张又一张人生嘅好纸。所以希望大家都唔好再嘥时间喺度打草稿啦，要做就做到最好，要搏就搏到尽，咁样先至会无悔噶。 早上的6:22啊，望下出边先，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早晨啊，各位听众，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我即刻都讲翻句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运动员嘅故事唔一定发生喺2020东京奥运嘅，可以喺其他嘅时候都一样有佢哋嘅故事流传到嚟今日。一名嘅肯亚选手，佢参加咧跑步嘅比赛，啊，距离终点只系得翻几步，跑啊跑，跑啊跑，跑到一个就嚟去到终点嘅时候，仲有几个嘅弯位啫，佢都知道自己都已经跑咗几十公里啦。差少少佢就可以赢，不过喺临去到终点之前几百米，佢发现咗有几条嘅分叉路，呢几条嘅分叉路令到佢相当相当之困惑，因为佢已经完成咗佢嘅比赛， 是不是呢？不是，原来他以为他自己完成了比赛。因为一般来讲，一些长跑的比赛都是得一条直路，突然之间啊，见到前面几条的分叉路，他真的以为自己诶，冇理由要我揀路噶，咁啊肯定系比赛已经完咗啦。于是乎，佢见到比赛完咗，侧边啲人又继续欢呼，于是乎佢咧就开始停咗佢嘅脚步啦。当然，我哋知道比赛仲未完。在他身后有一位西班牙的选手来到了，跑跑跑跑跑跑跑，他意识到这位肯亚的选手不好对路、哦、他不断是大声嗌：快点跑啊，快点跑啊，还没完啊，快点跑啊。但因为肯亚的选手不懂得西班牙文，所以他原地不动。于是乎，这位西班牙的选手竟然间直接走过去，跑啊跑，跑到这个肯亚选手旁边，然后不断推他，跟他说 go go go go 这个字呢他懂得听了。他们两个在最后的几百米那里一起跑，一路沿途跑的时候，西班牙的选手一直都没有超越这位的肯亚选手。最后冲终点了，肯亚的选手第一，西班牙选手第二。记者问翻呢一位西班牙选手，就问佢：啊，点解啊？你要让俾肯亚选手去到获胜，其实你可以攞第一噶。佢就话到啦，佢只不过系因为唔识得睇路牌，唔识得睇指示，唔识得听西班牙文，所以佢先至停咗喺度。我根本就冇赢到佢，胜利本来就是属于他，而我本来就是要赢他的。记者就问了，其实如果你不推他，你不叫高的，你是会赢的、哦、西班牙选手也都问到，他反复在问回记者，如果我赢了的，我拿了这一枚的奖牌荣誉是什么呢？我妈妈会怎么想？我家人会怎么看我？全世界的人会怎么看着我？我要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去夺取属于自己的胜利。今天的你会不会用人家的弱点去到尝试得到自己的胜利呢？定还是你会帮助其他人一起胜利？ 我的一生有过太多心事要去记住，再记住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漩涡中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寒毒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我能试着放下。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每趟旅程好看吗？等你为我艰苦也都快乐过，无需挂念我，遥望着我仍然。 间好快脆喎，到早上嘅六点半钟。跟住歌曲啊，嚟自阿 Mac 嘅《林中了》。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表示，国务院批出向台湾出售自行榴弹炮系统的潜在合约，总值达$750,000。国防部说，销售组合包括榴弹炮、用于弹药、配件、训练和地面站的精准导向套装，以及为台湾升级上一代的榴弹炮。報道說，雖然國務院作出批准，但不代表有合約已經簽署或相關談判已經有結論。在北京，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飛今年5月曾經回應有關美方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消息。譚克飛說，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對台售武和同台灣發展任何形式的軍事聯繫。捷克比爾森州有兩列火車相撞，最少三個人死亡，幾十人受傷，傷者包括外國乘客。事發在當地星期三早上，捷克傳媒報道，一列從德國慕尼克開往布拉格的國際特快列車和當地一列客運火車在布拉格西南100公里的一條村莊附近相撞，兩名火車司機和一名乘客死亡，幾十人受傷。報道說，醫院已經接收60多名傷者，其中10人傷勢嚴重，20多名輕傷者在接受簡單治療之後已經離開醫院。捷克副總理兼工業貿易及交通部長哈夫利切克到事故現場視察，他在社交媒體上說，特快列車可能未有理會信號燈，闖過應該停止的位置。黎巴嫩有成千上萬民眾上街，紀念首都貝魯特的港口區大爆炸發生一週年，並要求查明真相，懲治要負責的人以彰顯正義。港口區在當地星期三有悼念儀式，而在國會大樓附近，保安部隊發射水炮和施放催淚氣體，驅散投擲石塊的示威者。當地紅十字會表示，至少8人在衝突中受傷。在大爆炸一週年前夕，當地有多場活動悼念遇難者，包括一批犧牲消防員的家屬在消防總部出席紀念儀式，又展示殉職消防員的肖像，有民眾就在貝魯特放天燈。警方調查網上流傳的違反交通規例片段後，拘捕一名25歲男子，懷疑他危險駕駛。警方說，網上片段顯示一架輕型貨車在8月1日傍晚在大埔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高速行駛和切線，期間違例橫越影線爬頭，導致另一架私家車需要急剎車以避免碰撞。警方表示十分重視事件，新界北總區交通部人員跟進調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同埋狂风。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西风，稍后转吹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咪见唔到样咯咁样。我话系啊，打电话就系拎起个听筒听嘅，听声嘅就见唔到样，因为而家成日打 face， 即系嗰啲face 嘅connect 嘛。 啊， 即系咁变咗佢又觉得电话一定要有镜头啊，可以用嚟打机啊。跟住又问我，咁呢个电话咪影唔到相咯？系啊，影唔到相噶，咁整嚟做咩啊？咁样。 嗯，证明你屋企系咪冇固网电话嘅咧？ 我屋企冇噶，你有啊？ 我冇啊。 系咯，咁你个女系咪都系会觉得唔知咩叫电话？ 我个女咧唔会觉得唔知咩叫电话，因为点解咧？其实咧，而家嗰啲小朋友咧，好多电话嗰啲玩具噶嘛。 哦，你有俾佢玩嗰啲？哎呀，我冇买嗰啲玩具啊。 因为咧，我想话咧，我细个咧，虽然屋企冇一个真实嘅你头先讲嗰个拨号式嘅电话啦， 啊、 但系咧，我细个系有呢一种电话嘅玩具咯。 哦，咁你就会知道呢一样嘢嘅存在。 系啊，因为以前其实讲真咧，几廿年前咧出嗰啲电话玩具咧，真系跟翻嗰一种咧，即系有个轮盘喺中间有数字，有啲窿窿嗰个电话嗰个样嚟出噶。 吓，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嗯，后屘先至进化到话，即系啲电话又话兴咩叫做咩啊？光叫咩免提啊？ 哦，系啊，免提啊， 耳冇分机啊， 系啊， 即系就开始去到而家，我谂好多人屋企都好似我哋咁样啦，就冇固网电话啦。 啊，咪啲回忆翻晒嚟啊！其实我哋电台都有嗰啲拨号式电话，我记得 S 5道具嗰度咧，因为录广播剧啊嘛，嗰度有个好似唔知绿色定系唔知白色嘅拨号式电话噶。 哦，得闲可以去睇下，仲有冇呢一啲物品可以？ 啊，唔系喎 ，S 5装修咗，唔记得咗。 可能要喺道具先揾得翻啊！而家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转头睇下有冇先。 系啊，喂，但系咁咧，今朝咧讲嘅一个题目咧，我咧睇到呢一个嘅报道嘅时候咧，我第一时间系谂起你嘅。 点解？ 因为咧呢一个咧，嗱，首先咧，你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咧，系你可以根据你嘅特质咧去睇下个报道嘅嗰个研究得唔得啦，真唔真实啦。 嗯、 我系冇呢个特质嘅。 嗯，点样咧？ 嗯，就系、是、你系有兄弟姊妹，但我系冇嘅。 哦，系、哦，我有两个家姐嘅、哦。 嗯，冇错啦，仲要系你嗰个系家姐。嗱，如果你系阿哥咧，都未必得嘅。 吓、啊。 因为点解咧？原来咧最近我见到有个研究咧，就指出咧，佢大概咧就系根据咗咧万几个嘅受访者，万几对嘅亲生姊妹或者系子弟啦，去做一个实测咧，就系咧咩实测咧，就系话证明咧百分之即系绝大部分嘅人咧，我都唔记得咗，突然之间个比率系乜嘢啦，就绝大部分嘅人咧，嗰个家姐咧嘅体型咧系肥过个妹或者个细佬嘅。 家姐个体型系肥过个阿妹， 嗯， 肥过个细佬，咁我两个家姐咁应该点咧？即系大嗰个就肥过晒我二家姐同我啦。 你有冇感觉得？ 好差唔多喎、啊。嗱， 白元浩头先谂过一秒咧，唔系谂点答我，系谂紧啊，大家姐有冇听紧？ 系啊。 你估我仲唔知你咩？答之前谂一谂，而家咧我发觉咧，白元好求生技能咧好快， 唔系因为咧，其实我大家姐同我二家姐咧，其实由细到大，我觉得啲体型好似差唔多、哦。 嗯，咁佢就好幸福啦。嗱，但系点解突然之间会带起呢一个话题咧？就系、是、话说咧，外国咧突然之间咧就有一个研究咧，就系、是、做一个实测，就系话揾咗咧。大概万三对嘅头先讲咗话姊妹或者子弟嚟到做实测啦，咁、啊、根据咗佢哋嘅身高体重啦、健康状况啊、生活分析啊、家族肥胖史等等咧，就一路去做一个研究啦。 嗯， 跟住咧，佢哋就归纳出咧，原来咧真系有一个咁样嘅人类嘅叫做基因研究咧，指出第一胎出世嘅人咧系会重过第二胎嘅。咁、 嗯、 而呢一个比例咧，其实大概咧系会即系譬如个 BMI 咁样计咧，大概系比佢重3%左右。 系噶， 系啊，唔系真系重好多嘅。谂下如果3%，即系100磅里边咪重3磅咯。 系啊系啊， 咁可能你都系觉得差唔多嘅，系咪先？即系佢都可以系好苗条噶嘛。大家一个100磅，一个103磅咁样啦。 啱啊啱。 系啦、 啊。 咁但係呢、原來呢嗱另外一樣嘢就要留意啦，因為頭先講基因㗎嘛，但係呢家姐呢比起妹妹嘅嗰個肥胖嘅機率，因為喺基因上面係高40%嘅。 哇咪嘛。 係呀，即係話原來你後天呢可能阿妹同家姐呢大家一齊都係食同一碟餸咁樣啦，跟住呢突然之間呢就肥曬落家姐度，咁阿妹呢就唔係好肥㗎喎。 哦，即係嗰啲咩成日講話吸唔吸收啊嗰啲囉，係咪？ 冇錯啦，正正就係因為咁，因為呢啲研究人員就講呀，話呢孕婦懷孕嘅期間呢，原來第一胎生出嚟嗰個 BB 呢個供血嘅營養呢嗰個血管係比較薄喎，因為即係嗰陣呢個人體嘅問題嚟嘅，任何嘅人呢生第一胎呢供血俾 BB 嗰條血管都係薄啲嘅，咁到第二胎嘅時候呢就會呢個血管呢會慢慢嗰、那個血管壁呢會厚咗啦，咁令到第二胎嗰個 BB 呢容易啲得到營養啦，咁所以呢喺個基因裏面呢第一胎咪會覺得哎呀我好似成日都要唔夠食唔夠食咁，咁就喺個基因度潛在咗一個呢覺得要吸收多啲嘅體質啦。 哦，咁所以就即係食到個 BB 真係第日都肥埋啦咁樣。 是啦，冇錯啦，即係佢自己因為建立咗一個佢覺得要爭取營養嘅體質，咁第一個第二個唔使啦嘛，第二個就啊我都唔使憂啦，都夠曬食啦咁，咁、所以個吸收能力咧就會即係建立咗出嚟咧喺個基因裏邊咧就得。 原來如此，其實我細個咧係馬騮乾嚟嘅，你知唔知啊？ 嚇！ 係啊，真係噶，其實咧未拍拖之前我都係一個馬騮乾嚟噶。 咁拍咗拖之后反而系幸福肥咗啊！冇食讲嘢咧， 系啦，咁所以咧，喂，你都快啲生翻个出嚟睇下，横掂嚟而家，一定有一个家姐喺度啦，睇下跟住个阿妹定系细佬咧，咁咪知道到底嗰个 B M I 个 percentage 仲有个比例系咪即系好似呢个报告咁讲咯？ 嗱，我个人咧好迷信嘅，由于咧我就唔想咧个大嗰个咧，即系如果真系有细嗰个咧就会肥，所以我就唔打算生细嗰个出嚟啦。 咁又唔好。系咪细嗰个等紧你噶啦？妈妈妈妈，我想快啲出世啊！ 呢啲嘢随缘啦。不过我觉得咧，即如果自己本身有兄弟姊妹咧，即如果做家姐嗰个咧，你谂下自己几伟大，就系因为有你嘅存在，你个妹或者你个细佬先瘦咋。 系咯，嗬！我翻嚟同我二家姐讲，叫佢多谢我大家姐先。 系。 好啦，唔该晒你，转头快啲翻嚟啦吓，一齐食早餐啊！好，拜拜。 我是梁榮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百科。 哎呀，唔觉意头先有个收电话声嘅声漏咗出嚟添，半秒。哎呀，我哋好 live 噶，我哋真系自己打电话，自己收线，自己做嗰啲嘢。好啦，晨光百科6:46嘅时间，咁啊，今日朝头早同大家睇睇啲乜嘢咧啊？就系都系同奥运有关，同奥运有关又系啲乜嘢咧？喂，滑板、哦，冇见到滑板女仔好有型，系啊，嗬。所以滑板嘅历史嚟讲都有好多唔同嘅报道嘅，咁啊，亦都话到喂，滑板嘅起源啊、发明啊，都系同啲街头文化、美国嘅街头文化有关。滑到最初咧，都系啲木箱啊，用木箱嘅底部咧，咪装咗啲溜冰鞋嗰啲滑轮，咁啊最早嘅模型咧就系咁嘅样噶啦。所以咧，仲有一个叫做咩有个扶手嘅，因为以前木箱要推啊嘛。咁啊话1950年代嘅时候，喂都已经好兴噶啦，喺呢个南嘅加州嗰度咧，呜好盛行啊。咁啊结果去到1959年嘅时间咧，先至咧会有正式嘅滑板咧就系推出嘅。不过咧讲翻啊，即系又有型又刺激嘅滑板比赛，就今年成为咧就系首次嘅奥运项目啦。咁啊，滑板呢一项嘅运动睇起上嚟都好易，咁但系原来一啲都唔简单嘅。平时踩滑板嘅时间咧，就可以用脚撑下撑下撑下地下嘅加速啦，来去都算系几自如嘅。咁但系如果去到一啲奥运嘅，譬如一啲滑板嘅场地叫做碗池。喺入面见到运动员其实唔使用脚推，咁个都可以咧就越滑越高，咁系因为咧就系佢整个嘅结构啦，同埋地面嘅物质咧都系有关系啊，因为当运动员由高点滑落去嘅时间，这个冲力就会转化成为动力，咁由于动能增加咗啦，咁滑板嘅速度就会加快啦。由于由最低嘅点去到上升嗰点嘅时候咧，又会造成另外一种嘅转化嘅能力，咁所以咧就不断转啊转，转啊转，我可怕粤语声系咁喺度转。如果 果想越滑越高，好似嗰啲选手咁犀利，可以点呢？原来运动员只要咧滑到最低点嘅时间，将呢个膝头哥微微弯曲，令到重心降低，咁啊，于是乎然后再滑上去。滑上去的时间呢，咁就企直提高返呢个重心，咁就得㗎啦。意思就好似我哋荡千秋啦，又或者係我哋见到啲滑板选手呢，佢成日会呼低身，嗰一下嘅动作呢都係令到佢哋重心以及呢就係可以继续滑行嘅关键动作嚟㗎。离心力就会令到较平时嘅较难企起身嘅时候呢，将呢一啲嘅拉力呢就转化成为动力。我哋咧就系凭住呢啲叫做物理嘅现象，可以令到我哋嘅叫做奥运选手啦、滑板选手啦，就越滑越高，越滑越快。不过咧都记住装翻啲护膝啊、头盔啊，因为咧一个唔觉意跌亲，你咁高嘅速度，重要咧就系抵抗埋啲离心力，因为你飞到上天嘅时候咧，其实你有一刻啊，有几秒钟你会俯冲翻落去条赛道噶。咁啊，好容易咧就會受傷嘅，但係都厲害噶。滑板係由以前 DIY 咁啊，去到而家咧就成為咗奧運嘅項目，咁啊都體現得到咧就係奧運嘅精神咧都相當之厲害嘅。 我係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點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星期四朝早嘅 KOL 系列咧，又系时候请阿海出嚟咯。早晨啊，海。 早晨，花边。 我上个礼拜咧教咗我哋嗰啲小 tips 真系好有用啊！ 原来着衫真系唔系衬衫咁简单，我都要好好处理一下自己啲衫咧，着出嚟先至靓靓噶嘛。 系啊，嗱，上个礼拜咧都答应咗今个星期咧可以再讲下一啲咧清洗衣服嘅小秘技同埋小 tips 嘅，因为咧真系有时啲渍咧系好难洗得走噶， 好讨厌啊！嗬， 系啊，好困扰咯。其实 之后咧，跟住就好似我哋上个礼拜咁样咧，会有个魔咒噶嘛。我哋上个礼拜咪讲咧，着白色衫嗰日咧，唔知点解咧，平时都系咁样食面嘅啫嘛，平时都系咁样饮咖啡嘅啫嘛，黑色衫嗰日咧就唔见倒啲咖啡落去嘅，白色衫嗰日咧就会咧啲咖啡咧就会咧倒咗落去件衫嗰度嘅。 系啊，喂，其实你讲起咖啡咧，都算系一个难处理嘅污渍嚟嘅。 都几嘅，其实我觉得所有嘅污渍咧都系真系尽快先做咗第一阵嘅处理先，咁你就简单好多，真系唔好俾佢慢慢去积落去，唔好懒咯咁。咁不如我哋就先讲咖啡渍先啦，我哋先解咗第一个魔咒先啦。 好啊， 系因为我成日中嘅呢个魔咒。系好邪噶，真系咁样。嗱，如果真系咁唔小心啦，倒咗啲咖啡咧落件衫度啦，无论你系白色衫或者其他色衫，嗱，即系你真系唔好谂住你话我黑色衫或者我都系咖啡色衫咧，唔觉啊吓，其实嗰个咖啡色你真系要处理噶。 嗯嗯。 OK， 好啦，咁点样做咧？其实我哋首先咧可以先搵一块干净嘅布。 嗯。 然后咧，我哋就要用嗰块布咧去湿一啲咧高浓度嘅酒精。 系。 系啦，高浓度去到点呢？其实咧最好咧就我之前睇过啲书咧就讲话最好系去到 95% 咯。 嗯嗯嗯， 系啦，咁样咁而家我谂酒精都唔太难揾，因为大家都好用酒精消毒啊咁样啦、 嗯。 如果真系咧，我觉得你揾唔到一个咁高浓度嘅咧，其实而家 70% 都几普遍嘅。 系系 系啦，我哋买嘅时候好多时都有买到70%。或者樓上嘅咁樣，咁、 嗯、 你就用咧嗰塊布啦，要乾淨啦，就濕一啲嘅酒精， 嗯， 然後咧你就去印落去嗰個咖啡漬嗰度，你就冚住佢大概30秒左右啦，半分鐘左右， 係， 就等嗰啲嘅酒精咧慢慢去滲透咗佢先， 嗯， 係啦，然後咧你等佢滲透咗之後咧，就再將嗰件衣物啦，你就將佢再用清水去浸洗， 嗯， 大致上咧嗰、那個咖啡漬咧應該就可以清理到噶啦， 嗯，係。 酒精啦，即系如果对付咖啡渍嘅方法咧，就系、是、用酒精咯， 系咯，同埋压下佢先啦，即系唔好捽。我之前试过捽系唔得噶。 你可能会越积越大啦，或者佢会化开咗啦，同埋你系唔知道嗰件衫嘅纤维咧，其实系咪可以俾你咁样去捽啊？ 嗯嗯嗯。 所以点解有阵时候有啲衫咧，我哋要攞出去干洗，我哋唔可以机洗，可能有啲衫嘅纤维咧，其实你真系唔可以捽佢啊。所謂 compress 佢啊，各樣嘢咁都係要小心去處理。咁但係如果你話我真係冇酒精咧，咁樣咁可以點去處理嗰啲咖啡漬咧？咁嗱，洗衣液就大家一定係有噶啦。 係啦，其實一般洗衣液咧，如果你處理得及時咧，其實都係 OK 嘅。咁但係就注意啦，就用凍水啦，係啦，加少少洗衣液，咁你就將佢撈勻咗佢先，然後咧就直接將佢咧就係印落去嗰個嗰笪嘅咖啡漬上邊。 嗯。 咁就要耐少少時間啦。如果你要用洗衣液加水咧，去搭落去嗰個咖啡漬嗰度咧，就唔係30秒啦，你可能就要三至五分鐘嘅時間。 嗯嗯嗯。 然後都係再用凍水， 係 慢慢洗翻佢。 嗯嗯。 係啦，你浸一陣再洗啦。咁照計咧，嗰個咖啡漬咧應該都係處理到嘅。 係嗱，我頭先聽阿海講咧，即係不外乎好似有兩個技巧係必要嘅，就係凍水啦，同埋都係要噏佢一陣，即係唔好即刻捽啊或者拆開咁樣嘅喎。 是啊，我自己呢我是冲动派来的其实。咁、我有阵时候我一见到啲污渍呢我就好冇耐性啦。跟住我自己就会唔好諗啦，可能譬如好简单我会用一啲清洁筆啦。 是。 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旁身方便，但其实佢都系啲 chemical 嘅成分，佢都系可能都系有啲洗衣液啊，大致上都系呢啲咁样嘅成分喺里面。 嗯。 有阵时候我自己都会好冲动嘅，我就攞支清洁筆呢就咁就捽开佢。 嗯。 有陣時就會越捽咧就越碎嘅， 係， 所以真係要試咗先。你就可能係印咗水，就算你用清潔筆咧，貪方便都好啦。你試下印一陣，你等一陣睇下佢嗰個反應係點樣先再捽咯。 嗯嗯嗯。 如果唔係你夾硬搓佢捽佢咧，可能佢會越嚟越嚴重惡化，甚至乎可能佢嗰啲污糟嘢可能係滲咗我件衫度啊。係 啊。 你就會更加難處理啦，就唔好衝動啊，唔好似我咁樣啦。 嗯。同埋咧，清潔筆咧我都領教過咧，因為佢嗰個嘅頭咧本身係比較硬啲啊，所以咧你都要真係有啲技巧咧去用佢啦，就唔好話。即系用蛮力去捽啊，或者系即系笃嗰个衫嗰啲衣物纤维咧，真系会令到啲衫咧可能会穿窿啊，甚至乎会歪晒咯。 系啊，就算你清到嗰笪渍之后咧，你会发觉咧嗰啲纤维咧其实俾你破坏咗啊。 嗯， 可能嗰度会起咗笪毛粒啦，或者啲线咧会扯开咗啦，都唔定咯。你讲起嗰支笔个头咧，我自己就会咁样嘅、 嗯。 我好叫咩身同感受你嗰种讲法，对嗰支笔嗰个头咧其实都好有要求。我自己嘅做法就会点咧？如果我真系买到嗰啲清洁筆咧，其实佢系嗰个头系好用咧，我系会留翻佢啲清洁筆嘅。 哦， 因为真系唔系个个头都好嘅，有啲咧系硬胶嚟噶，有啲咧就好似海绵比较软身少少嘅。 系， 然后我就会留翻嗰支咧，我觉得个头好用嘅咧，我就会点样做啦？其实我唔知大家用开嗰啲清洁筆咧，佢可唔可以拧得开咯？或者点样？我就会 refill 佢啦。如果 refill 唔得咧，其实咧市面上亦就系有一啲咧喷嘅清洁剂嚟嘅。 哦， 其实佢嘅成分同清洁筆系一样，不过佢都系一啲嘅 instant， 即系啲快速嘅清洁嘅效果咯。就唔使话我仲要去搵啲洗衣液啊，去搵酒精啊，佢系啲即时帮你解决到一啲清洁一啲嘅处理嘅问题嘅。 嗯。 但佢係噴落去嘅，咁我噴完之後咧，我就會留嗰啲清潔筆個頭咧，因為佢係海綿成分啊嘛。 係， 我就用嗰個頭去捽咯。 哦，即係多咗件法寶咯。 係啦，冇錯啦，即係呢個就旁身咯。咁如果你買咗啲清潔筆咧，個頭係好用嘅咧，就唔好抌啦。 嗯，呢個方法都幾好喎，真係。等我下次都試下先。 係啦，即係咖啡不離茶啦。我哋啲咖啡因怪咧， 係啊， 冇咖啡頂人咧， 就是、 我就用茶啦，係啦。 嗯， 有時都會飲茶嘅咁。茶色咧，其實相對比咖啡色咧就容易啲清洗，不過都係要即係少少耐性去處理。你又會唔會估下咧？嗱，頭先我哋講啦，咖啡色我哋可以用酒精去對付佢啦。咁、如果茶色我哋用咩對付咧？ 嗱，我以前咧都試過倒寫茶落個身度咧，我都係夠膽用清水嘅啫，唔夠膽亂咁試。 搞唔搞得掂啊？用清水？ 都得嘅，不過我咧就可能個技巧唔係咁好啦，我就會捽到佢淺色咗，然之後融入咗件白色衫度啦，就唔係真係好可以冇痕跡咁樣咯。 淺色就冇咗咁樣， 係啦係啦，都係慢慢地嘅。嗯， 其實咧茶色咧，我哋就可以用白醋去對付佢啦。 哦， 嗯，咁呢個就即係可能又要翻到屋企咧先可以處理得到啦。咁但係都唔難搞嘅，其實茶色就又係啦，我哋可以用少少白醋啦，就將佢即係你又係倒少少啦，你可能倒落個樽蓋啊，攞手指濕少少啦，就印落去你沾咗茶色嗰一笪嗰個位嗰度。 嗯。 点解会系咁咧？因为咧，其实咧就系茶咧，其实系属于碱性嘅， 系 醋咧就系酸性嘅， 嗯， 所以佢哋之间咧就会产生到一个化学作用或者啲中和嘅作用啦。咁咧就会比较上你用完个白醋，沾落个茶渍嗰度咧，又系等佢一阵间之后啦，你再用清水或者就咁用生碱水去清洗咧，理论上嗰啲茶渍咧应该都系洗得到噶啦， 嗯。都是用一些小智慧、啊、即是有些化学作用令到自己不用硬去捽它、啊、 即是我们所谓的叫什么一物治一物呢、 嗯、 係啦，總有啲方法去解決㗎嘛。 係啊，啱啊。咁今日咧講咗咖啡同埋茶啦，咁下一次咧，我哋再喺呢一個環節嘅時候咧，請教阿海啦。 再諗下仲有啲咩污跡，大家難清洗先嚇。 好啦，唔該曬阿海， 下次再傾。 系啦，有啲咩污渍咧？想清洁嘅时候咧，衫啊嗰啲咧，就要问阿 Barbie 又问阿海啦。唔该晒两位，出边系27度嘅气温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都系间中有骤雨、雷暴以及咧有狂风嘅。咁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记住攞翻把遮，因为稍后局部地区雨势都会较大噶吓。好快脆报到早上嘅7点，咁啊，转头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至于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我哋转头7点新闻翻嚟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期间发现24岁目标男子在他身上检获3部电子器材，器材里面有大量儿童色情相片和影片档案。男子涉嫌破坏公众体统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被捕，现正被扣查。天气方面，同熱帶風暴盧碧相關的外圍雨帶正影響廣東沿岸。在清晨5点，盧碧集結在汕頭東南偏南約7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廣東沿岸海域，靠近廣東東部至福建沿岸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雷暴和狂風，稍後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温約為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西風，稍後轉吹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間中有驟雨，週末期間天色逐漸好轉。現在的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啊，既然呢个电脑咁快出咗晨光交通天文台，我哋就揾咗 Didi 出嚟先。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方面情况系点咧？ 系啊，咪同你讲一讲啦。为咗配合呢一个强制检测安排啊，石硖尾嘅介乎巴域街同埋大埔道嘅左边有一条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 嗯。 石硖尾街介乎巴域街同埋大埔道嘅左边第一条行车线啦，仍然封闭嘅。咁但系较早前咧，耀东街需要封闭嘅。咁但系而家耀东街咧就已经解封啦。咁船嗰方面咧就系屯门啦、东涌、沙螺湾、大澳啦嘅渡轮喺航线已经恢复翻正常。咁另外都讲翻个爆水管开翻啦，就喺沙田嘅牛皮沙街去第一城方向，近住愉翠苑。咁而家慢线咧就解封。咁另外嗰个大角咀嘅爆水管咧，福泽街唯一行车线咧都仍然封闭嘅。 咁 而家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咧都系正常嘅。 好，唔该晒 Didi， 大家留意住交通嘅情况啦吓。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Yeah. 朝早嘅7:07啊，咁啊，唔该晒 Didi 啦，头先咧都入嚟同我哋讲咗个交通情况啦。至于天气方面啊，咁啊，朝头早嘅时间，梗系问一问阿 O 点样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啦。咁啊，今日咧天气都系唔稳定啊，讲紧唔稳定咧，系少少晴天嘅感觉都冇啊。只不过咧用几只字嚟形容啦，就系、是、今日系阴天嘅。如果你话阴天都唔贴切咧，只不过此刻未落起雨啫。咁即係轉個頭呢，好大機會都會落雨啦。咁呢個都係今日個天氣嘅情況啊，所以都差差地啊。咁所以呢，我哋都睇奧運呢，都睇咩場地單車賽啊，即係睇嗰啲戶外單車賽啊，咁樣。所以尤其是再加上呢，依家即係啱啱喺廣播道呢旁邊都好似有少少事故啊，咁天雨路滑啊， 係咩 咁樣，大家小心驾驶，哦，好小事啫，不过都系 即系嗨亲下，但系都停咗喺度处理紧咁样啊，而家 系啊，停咗喺旁边啊，处理下咁嗰啲基本嘢啦，总之和气生财啦，咁啊，希望大家朝头早其实都系想去到自己去嘅目的地啫，咁都系嗰句啦，嗱，老土第二次讲啦，天雨路滑，有阵时即系可能又要 check 下自己条胎啦，即系有冇变咗光头胎啦。咁如果你變咗光頭胎，快啲換喎，因為連續落雨都落多一兩日㗎，你頂得到今日幸運到一日，聽日嘅運氣未必到喎，哇！你又舉到人或者 咁驚啊？ 咗埋牆邊，係啊，講真㗎，呢啲有備無患啊嘛。嗱，師傅教落啊，朝頭早開車咧，注意住咧啲胎啊，究竟啊啲電又夠唔夠啊，盞燈又得唔得啊？呢啲基本嘢啦，駕駛者係咪先？ 啱啊！我今日朝頭早駕駛翻嚟嘅時候，都聽到架車好似有少少多咗啲雜聲咧，個心咧都即係有啲覺得唔係好爽啊！即係會諗住，哎，都係快啲搞搞佢先得啦嚇！如果唔係，一有啲咩大問題嘅時候先即係出嚟嘅時候咧，到時搞就麻煩啦。 係啊，做個負責任同埋安全嘅駕駛者。好，詳細天氣交翻俾你。 好，唔該曬，哦，唔該曬，咁啊，快啲入嚟啦嚇！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間中啊有驟雨噶，啊，仲有雷暴以及狂風。咁啊，稍後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最高嘅氣温啊大概30度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西風。咁啊，海有湧浪啊，咁啊，千祈就唔好去海嗰度玩啦，遠離岸邊。咁啊，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間中係有驟雨，週末期間大致咧都係天色逐漸好轉噶啦嚇。咁啊，而家27度嘅氣温，咁啊，相對濕度91%。咁啊，睇埋呢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啊，屬於2至3，空氣方面咧就幾好啦。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好似咧就係、是。空氣方面咁樣啊，咁啊係一個幾好嘅數值嚟嘅。咁啊，今日星期二，大家要加油工作啦！ 晨光大學。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借住艺人应有嘅心理质素或者系啲嘅条件啦，嚟到讲啦。咁有冇啲嘢系话艺人一定唔可以有嘅条件啊、性格啊、特质啊咁样噶咧？ 我反而觉得嗱，譬如我上个礼拜讲话系咪讲心理质素啊嘛？咁你都有提到啦，其实都唔系净系艺人要有心理质素嘅。我相信有唔少嘅行业嘅朋友都应该可以借助呢啲心理质素，可能可以提升到个人嘅情绪啦，或者个生活啦。我哋叫咩 EQ 啊？可能 EQ 都唔定啦。嗱，唔应该做嘅嘢咧，都系一样咯。我唔觉得净系某啲嘢艺人系唔应该做，就其他人就可以做嘅。因为就又系翻咁就翻咗去嗰句啦。咁大家都系人嚟嘅啫，大家都喺个社会生活。不过咧，艺人我会特别去真系警戒佢哋咯。 系咪死症嚟呢个？ 其实如果讲死症咧，可能讲好多都系死症嚟嘅。我回应呢一句先，点解会系死症咧？因为咧，你要人哋中意你咧。其实都几难噶，唔系话我靓仔靓女就有人中意嘅，唔系话你唱歌好听、演戏演得好、入型入格就一定有人中意。 咁我知啦，但系你要人哋唔中意你咧，系好易嘅。 冇错啦，呢句就系跟你嗰句啦。咁、 嗯、 你就要谂下，其实好简单嘅啫嘛。我问你啊 ，Barbie， 你有啲乜嘢系特别唔中意人做嘅？其实你随手都噏到可能3-5样嘢出嚟嘅，系咪啊？ 咩冇礼貌啊，唔守时啊，唔尊重人啊，嗰啲咯。 系啦，嗱，你啱啱讲中咗其中一样，我好想警戒啲朋友嘅， 唔守时， 嗯， 俗称迟到啦， 系， 咁啊迟到个个人都唔中意啦。 但我想讲咧，其实大部分人咧而家对于守时呢个观念咧，真系好差噶。我身边大部分人系咯，起码即系你约佢一个钟头，即系譬如我约十二点咁样啦，大部分人都系十二点二先开始出现，然之后都系觉得自己冇迟到 噶。嗱，呢个系绝对噶啦，呢、這个就一加一等于二嚟嘅。 系 咩叫迟到呢？约你十二点， 嗯， 你十二点零一分到，你 都已 经 迟 到， 系啊， 系嘛？咁我唔去。为即系大部分嘅市民去，大部分嘅朋友去改去解释啦，即系我唔知点解你要迟到啦吓。咁我纯粹讲翻艺人咯，即系头先嗰样嘢嘛。你要人哋中意你好难，要人哋唔中意你易如反掌。 嗯， 特别系你系一个新人，或者唔系一个冇咗你唔得。嘅藝人，咁有啲 case 真係冇你唔得㗎嘛，即係你紅到發紫㗎嘛，真係冇你唔得囉，係咪啊？我哋未講到咁遙遠先啦，你唔守時，即係其實即係逐啲講下都幾乞人憎嘅其實，點解呢？你知唔知你迟到，你系消费紧我啲时间啊？ 系啊，甚至乎系金钱添噶。 系嘛，你消费紧我，即系点解你要走嚟消费我嘅时间咧？ 嗯， 系嘛。咁迟到好简单嘅啫嘛，其实唔系因为你唔守时嘅终极系咩啊？就系头先你都讲到啦，你唔尊重人咯。 嗯， 我哋头先谂一谂先，点解我会问你？如果你迟到，我会问你噶，点解你迟到嘅？ 咁会讲翻个实情俾你听咯。嗯， 我调翻转咯，我问你啊。你上一次几时试过搭飞机赶船？你迟到，结果系 miss 咗班飞机或者 miss 咗班船噶？ 嗯， 我估你应该冇试过。 嗯， 或者你人生可能试过一次半次都唔顶啦，系一定有人试过嘅。 嗯， 唔多咯，系咪？咁点解搭飞机你就唔会迟到？你约咗我，你会迟到啦？因为我话俾你听点解？ 点解咧？ 因为你潜意识你觉得你可以咯。 嗯， 因为你觉得你可以迟。於是你遲到咯，你搭飛機你係唔會遲㗎， 因為嗰個係潛意識話俾你聽唔可以遲， 冇錯啦， 因為真係會走㗎架機， 係啦，因為你知道架飛機唔會等你，你知道架船唔會等你，於是你如果趕唔到飛機咧，下一班機咧可能要係。甚至乎唔好话去啲近嘅地方，去远嘅地方咧，起码24小时，仲要唔见咗张机票钱， 系 你输唔起嗰样嘢，于是你咪唔会迟咯。 嗯， 你约我你迟两分钟，你输得起，甚至乎你根本唔觉得系输，所以你就迟到啦。 嗯， 嗱呢个其实系我好多年以嚟我都唔系研究嘅，当然呢个系我主观嘅一个睇法啦。 系 咁，其实当你觉得你可以。嘅时候，咁你咪即系唔尊重紧我咯，系嘛？咁好啦，咁我有你话咦唔系啦，我周不时都听到好多大人物都迟到噶啦，咁系咯，你自己识得讲，对方系大人物，即系你觉得你等佢呢件事系重要过你起身走嘅，咁呢个就系你去审视你自己有冇咁能力先。首先你系咪嗰个人物重要到 非你不可嘅？ 系啦，咁但系。你话诶得啊，我就要努力向上，努力向上到去到咧，将来咧我可以即系非我不可嘅时候咧，我就会迟到要你等我。嗱呢、這个可能对某嗰啲人系 work 咯。咁、我讲到尾都系啦。我哋希望做一个好人啊，其实系嘛，即系你点解你要唔尊重人啫？系嘛，你又想人哋尊重你嘅时候，咁我喺我呢句好阿叔啊，好阿伯啊，讲呢句说话，我想讲话喺我嘅字典入边咧系冇准时嘅，只有早到同埋迟到嘅啫、你约我十二点，我十二点到我都觉得我自己迟到噶啦、你好紧张嗰样嘢，你先至唔会迟到噶嘛、你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啦、香港考试啊，我以前嗰代考试，我唔知而家系咪啊，即系考嗰啲会考嗰啲咧。遲到唔俾入場㗎，係 嘅。 我而家唔知仲係咪㗎。 遲到都俾嘅，不過可能即係要多啲手續咁樣咯。 係啦，咁你考試你又會唔會遲到咧？即係我 唔 覺得好多人。 大部分啲人會早好多到添。 係啦，咁一樣嘅道理啫嘛。 但我真係想問一樣嘢喎，因為咧我都聽過有好多情況咧，即係通常咧啲經理人或者係啲藝人咧嘅解釋就係話啦，哎呀唔好意思啊，因為上一個 job 咧我哋遲咗 overrun 啊，所以咧呢邊就 delay 咗啦。其實咧行內人聽到呢一個解釋嘅感覺係點咧？會唔會真係體諒定還是覺得？ 有冇搞錯啊？ 嗱，撇除咗頭先我講話你係什麼大人物嗰個因素啦，咁嗰個冇得講啦。或者係對方好想你嚟嘅，你遲三個鐘我都等你嘅，咁唔計嗰啲嚇，絕對有，因為我都試過，即係你問我啫嘛。你阿 Jerry， 你有冇試過遲到？我梗係有試過啦。我冇我就呃你啦。咁有冇試過真係上個執？試過，絕對試過。咁呢啲就係、是、真係經理人嘅功夫啦。我試過同一日要做三個拍攝，真係第一個搞彎咗，因為嗰位攝影師 set 燈 set 多咗個半鐘都 set 唔到。咁基本上你成件事咪 delay 咗個半鐘咯。咁我已經係不停咁喺度催促。咁呢個時候就係要唔可以將嗰樣嘢。唔單止唔可以賴個藝人，甚至乎唔可以俾個藝人知，因為個藝人係專心去做緊佢嗰樣嘢。咁、變咗呢啲 case 呢就我哋要去處理囉。即係例如要同第一嗰個 shoot 去講數啊，喂你哋遲唔關我事啊。咁當然啦會出現拗撬嘅場面嘅。咁、但係我唔能夠為咗一個人嘅錯誤而令到，因為如果第二組或者第三組約咗個藝人嗰個係你，喂你唔理㗎嘛，喂点解你会迟㗎，係咪先，咁你唔会赖咗落个经理人度，你一定係赖落去个艺人度㗎、你係都唔知係唔係嘅，都係 通常都会咁样諗咗先嘅。 係啦，咁你艺人永远都係 front and center 㗎啦，一定係喺正即係嗰个中心嚟㗎啦。咁变咗呢啲呢就係唔係个人操守问题，係真係个团队嘅问题。咁呢啲係一定會有發生，咁但係咁就講到咯，經理人咯， 係咪即係可能唔同態度嘅表達咧，都會令到人哋個觀感好唔一樣咧？ 嗱，你講到態度咧，我又頭先你開頭你都講咗其中一點，除咗你話唔守時之外咧，你就講禮貌嘅問題啦。嗱，藝人又係嗰樣嘢啦，又係嗰句你要人哋唔中意你真係好易嘅啫。點樣咧？你一 面啊， 係啦，你真係太清楚啦。我真人真事，我真係試過，點都要分享下，所以唔講得名啦。有位都幾大嘅星，可能我聽翻嚟啦，啲編輯記者朋友同我講，我早排同阿邊個做咗個訪問，麻麻地啫，佢個人，唔係喎，出咗名好喎嗰個人，唔係喎，我第一次同佢做啫嘛，哇，嚟到 hello 又唔講，早晨又唔講，一入到嚟就面窿窿咁樣，坐低做完拜拜都冇講，咁。嗱，聽眾朋友聽到可能話，突然間會諗起好多解釋啊，可能佢嗰日心情唔好咧， 或者攰咧， 或者唔知有啲咩事發生咧。嗱，咁呢個咪就係做藝人嗰個挑戰咯。你因為你去做一份其他嘅工作，人哋唔係based on你嘅，唔一定係based on你嘅禮貌而決定用唔用你嘅。譬如你又係嗰句咧，你係一個醫生，你係一個律師，你唔使態度好噶。你做嗰樣嘢夠專， 係啲醫生都可以好惡噶。 係啦，你做嗰樣夠專夠叻，咁自然就會有係一個生意嘅招來嚟噶啦。演藝嘅事業就係有少少唔同啦。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喂，我唔揾你，喂，我唔一定要做你噶。咁當然啦，係唔係需要用咁樣嘅態度去處理？唔係。但我係純粹講緊一個外在嘅因素。所以除咗守時之外咧。自己嘅情緒控制係好緊要，因為呢一個行業就係需要你嘅我哋叫咩 charm 你嘅 charisma 係嘛，你即係令到人哋中意嗰樣嘢咯。 有時都未必淨係禮貌嘅，即係可能遲到，但係可能好 soft 咁樣話俾你聽，唔好意思啊，或者係即係用一個好傻嘅樣，可能人哋都已經融化咗都唔定㗎。 講真啦，喺得個藝人面前出現嘅任何工作團隊咧，當然係有 trainee 會有新人啦，但係大部分都係過來人嚟嘅。就算真係一個好唔好彩遲到都好啦，經理人同你講聲 sorry 唔好意思 ，versus 個藝人好真正情咁同你講聲，哎呀真係好唔好意思啊乜乜乜乜，大部分嘅情況啦，都會因為你嘅真性情。唔好話原諒囉，係覺得哎呀得啦，唔緊要唔緊要，明嘅冇問題。就算哪怕你真係擺明係你唔啱，但係如果你真係好真心好 sincere 咁樣去 say sorry 道歉，大家明嘅， 真就一句 hello 早晨，你唔讲可以令到嗰个人 系啊， 身边所有人都话俾佢听，嗰个系一个好好嘅人， 十全百啊！ 但系佢就自己觉得我唔信咯，我同佢做过啦，佢都唔好嘅，咁我好难，所以就系嗰句啦，就系、是、你要令到人哋唔中意你咧，真系好容易嘅咋。 明白，所以都系做好自己啦，即系希望无论系艺人又好或者系普通人都好啦，呢几点如果注意咗嘅话咧，我谂对于自己人际关系上面咧都会有好大益处嘅。 所以头先我哋一开头我都话啦，唔系净系俾艺人噶，当然你真系喺个密室工作嘅，你唔使你 唔使 对 人嘅， 唔使对人，唔使待人接物嘅，咁还 OK 咯。咁但系其实喺个社会上面咧，好多机会你都有咁嘅咁嘅。我问心讲啊，如果你约我食饭，你约我三次我都迟到到啊，你唔会有第四次啦。 同埋我会标签咗 Jerry 系一个迟到嘅人嚟噶。 咁你想唔想咁样讲咧？ 咁梗系唔想啦， 系咯。 大家就谂下啦吓。唔该晒 Jerry。 Thank you。 唔该晒 Jerry， 又唔该晒 Barbie 啊吓，咁啊同大家睇睇先啦。咁啊八月五号啊，咁啊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已经嚟到7:22啊。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同埋狂风，稍后局部地区都系雨势较大噶。咁啊，点解又同大家讲下天气咧？哦，见到而家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嗱，雷暴警告咧就啱啱生效咗啊吓，咁啊暂时雷暴警告咧就会去到早上嘅9:15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当然啊属于。是二至三啊，好啦，咁啊，好啦，嚟到东京奥运知多啲咯，咁啊，会同大家讲讲咧，咁啊喺日本方面啊，揾嚟我哋嘅特派专员咧，同我哋分享下。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奥运圣火在日本东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日本的伊豆在今个夏天将会作为2020东京奥运场地单车赛事的举办地方。伊豆半岛位处于东京市中心西南大概130公里，咁啊，连同附近嘅箱根、富士等等一带咧，都系东京近郊嘅旅游同埋温泉胜地嚟噶。一般嚟讲，坐火车2小时左右就可以去得到噶啦。咁啊，伊豆半岛位于静冈县嘅东部，面积系1430平方公里。咁啊，伊豆其实都系一个统称嚟嘅啫，实际系由7个嘅城市以及6个嘅町所构成噶。包括咧就系北部嘅热海市、三岛市、昭津市、伊豆之国市、伊豆市、东部嘅伊东市同埋南部嘅下田市。今年东京奥运场地单车赛嘅伊豆单车馆就系位于伊豆市嘅日本单车运动中心之内啦。讲埋呢个伊豆单车馆啊，入边总共有1800个嘅固定座位。咁啊，场馆最大承载量系4500人。咁啊，场馆入边嘅赛道全部都系木制嘅赛道嚟噶。木头咧就系嚟自西伯利亚松木呢一种嘅品种树木嚟嘅。所以长度嘅设计方面，弧度同埋用料都系非常之讲究噶。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系李俊杰，今次代表香港电台嚟到伊豆采访香港单车队。 伊豆场馆是少有今届奥运容许现场观众参观比赛的地方嚟噶。嗱，奥运嘅气氛够唔够咧？同东京比系咪好好多咧？有冇非常热闹嘅场面出现咧？ 系啊，喺伊豆咧，其实系好少有咁样咧，有现场观众入场。相对嚟讲系争好远嘅，因为现场观众拍手啊、欢呼啊，令人真系感受到咧系进行嘅一啲好大型嘅赛事。热闹嘅场面都系有嘅，尤其是咧系。有一些日本选手啦，他们参加的时候啦，无论是赢输啊、第几名啊，一些日本的观众、日本的支持者呢，都很落力地去打气，令到呢真的我们终于感受到在日本那里参加一个很大型的运动会。 你看下去观众多了打气，是不是可以令到运动员发挥出更加高的水准呢？ 我们看到呢，因为观众打气呢的而且确感觉上呢是好像令到那些运动员是情緒高漲一啲，所以我哋睇單車啲項目咧，都見到佢哋表現都好似唔錯咁。我覺得多多少少都可能氣氛帶動咗。 東京奧運知多啲。嗱，講翻場館啦，香港都有單車場地館嘅，咁啊有冇發現佢同將軍澳嘅單車場地館有好多不同嘅地方，又或者佢優勝嘅地方喺邊度咧？ 其實場館嚟講咧，我哋睇即係如果係咁比較嘅話咧，我自己會覺得將軍澳個場館咧。 係新啲同靚啲嘅，同埋場裡面嘅大細咧，感覺上咧，其實個跑道長短應該係一樣嘅，但係可能擺咗好多唔同嘅嘢喺度啦，啲設備啊，又有啲一個個棚咧去隔住唔同嘅運動員啊，喺佢哋熱身區咧有好多間隔間開啊，即係做防疫嘅用途啊。我哋睇落去又好似逼仄咗啲咯。當然啦，將軍澳單車館啦，其實都係新嘅，同埋嘅設施都係好嘅。如果真係要比較嘅話咧，我覺得將軍澳嘅單車館仲靚啲。同埋另一樣嘢都有少少影響啦，就係因為喺伊豆嗰、那個單車館咧，係都幾偏僻嘅。我哋咧要喺東京去嘅話咧，我哋搭新幹線去到三島站啦，再轉巴士坐大約50分鐘先到。嗰、那個環境咧，睇起上嚟，因為佢喺一個都郊區嘅地方，我唔知道有冇咁樣影響到個感覺，就係、是好似冇咁有嗰種城市嘅感覺，令到睇落去有少少唔同啦。 東京奧運知多啲。 我哋好开心见到 Sarah 李慧思能够晋级啦！除咗佢之外，你观察到嘅香港单车队其实状态系咪都算系唔错？大家都好有股热血去争标呢？ 咁或者先讲李慧思先啦，因为我哋见到佢晋级嘅过程都几惊险噶，因为咧佢第一个圈嘅比赛咧，首先就系喺同对手都咬得好紧啦。佢最初嘅时候系想突围嘅，但系唔成功，最终咧系得到第三名，即系要去赛复活赛。咁我亦都有啲担心。不过咧复活赛佢就表现好好啦，喺最后一个圈原本佢系喺比较落后嘅位置，一口气过晒几个嘅运动员，第一翻终点嗰种霸气咧翻嚟，咁令到我哋就即系安乐啲咯。其实除咗李慧思之外咧，李海恩咧都有上场嘅。咁其实佢都唔错㗎表现。咁佢初赛嘅时候第一圈啦，咁佢就得到第五名。咁而喺复活赛期间呢，佢最终都入唔到头二，咁就最终无缘晋级啦。不过我哋都见到，因为其实对手呢本身都好强下。我哋都之后有问过领队嘅，领队陈国基就话啦，其实都觉得呢一次咧係李海恩第一次參加奧運，咁如果真係賽得好啊，當然好啦。不過就算今次未能夠晉級咧，都對佢嚟講未來嘅發展啊，或者喺其他比賽啊，都會有幫助咯。 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今日係8月5日，星期四，農曆6月27。適宜祭祀破屋，如是物取。 咦，小心！ 安心安心，今日忌诸事不宜。 咦，小心小心， 安心安心，今日都是博客日。 我会在网上欣赏多啲有质素博客写嘅文章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水埗和尖沙咀的两个受限区域今早分别完成强制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深水埗大埔道136至154号东卢大楼 A 座，上昼大约6:45完成强检，截至凌晨1点，大约600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确诊个案。至于尖沙咀金巴利道39号帝乐文拿公馆，上昼大约6:30完成强检。截至凌晨0时，大约130名人士接受检测，冇发现确诊个案。 因应一宗本地的怀疑复阳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和一宗非本地确诊个案的紧密接触者，政府向22个地方发出强制检测公告，曾经在指明时间到过有关地方的人士要在星期五或之前进行病毒检测。政府今日会在葵芳村葵泰楼对出港铁桥底增设流动采样站，为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居民或者工作人员提供免费服务。入境处话，由于非本地确诊个案的紧密接触者曾经在今个月3号到访入境事务大楼7楼，因此7楼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位于该楼层的其他签证和入境许可组办事处以及伊度登记处在今日暂停服务，明日恢复服务。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累积突破2亿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世界卫生组织就部分国家打算为民众提供新冠疫苗加强剂发出至今措辞最强烈的声明，呼吁富裕国家暂停有关计划，并应该集中力量协助发展中国家民众先注射第一剂疫苗。传播力更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出现在全球近140个国家，以色列今月起为60岁以上人士注射第三剂疫苗，德国、美国和英国都有类似的计划。美国白宫发言人回应世卫的声明，指不使用加强剂是错误选择，强调美国可以兼顾两者，在国内提供加强剂的同时继续将供应过剩的疫苗提供给其他国家。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和狂风，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西风，稍后转吹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1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浪翠园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龙尾浪翠园。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咧，石硖尾街介乎巴域街同埋大埔道嘅左一线仍然需要封闭噶，就系、是、介乎巴域街同埋大埔道之间嘅一段石硖尾街左一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咁至于较早前咧，因为强制检测而封咗嘅耀东街就已经系开翻啦。咁至于渡轮方面啊，屯门至东涌至沙罗湾至大澳嘅渡轮航线咧，已经系恢复正常服务。喺沙田嘅牛皮沙街咧，较早前嘅水管工程亦都做完咗。咁而家牛皮沙街去第一城方向，跟住愉翠苑嘅慢线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咧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亦都慢车，车龙排到去新墟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错，都得人中意啊！ 清风草太不提防，心理混杂推倒四方，只怕急瞬间遗忘，花光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过，悄悄反正是我是我。 做综艺丑化自己，玩到冇底线，为嘅都系博君一笑。至于做音乐，都不忘优自己音乐 ，Era Style 继续进行。作曲由 JNY Beats 保琪 Delta T， 填词由 Delta T， 编曲监制 JNY Beats。 好像发宝，为你可飞得更远，地流也每天进步，努力恶补或错过信念最好。 十晚三星期连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 ，Era， 我们不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港剧港剧二继续为你送上精彩广播剧目。 以前啲绣花鞋得大户人家有钱小姐先买得起。 喂，系咪兄弟波先？嗱，我哋听日就一齐元孝星中六。 马有讲马，马有讲讲，唔系讲跑马，系讲马来西亚。 正当你过关嘅时候，海关人员咁样问你 ，Sudawek Singapalum， 其实就系问紧你打咗疫苗未啊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七点三十八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15。 我今朝听阿欧讲呢个天气嘅时候咧，真系有次落雨，有次唔落雨，但地下系湿嘅，湿晒嘅。 重点系你知道嚟紧一定会落， 一定会落。 虽然你诶啱啱翻到嚟广播度嘅此刻就停咗雨，但可能往后咧都麻麻地嘅天气。 你估会唔会即系天气不似预期，突然间晏昼好好天啊啦？ 我又唔介意，落雨真系有啲麻烦嘅，有时喺街度。 打风唔成三日雨、啊、 都应该系噶啦，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变化。不过讲开即系落唔落雨啊，打唔打风咧？咁我有朋友佢都成日都会 check 住嘅，即系睇住个电话，诶嚟紧又打风咯，跟住咪天文台会报得好密噶嘛，即系嚟紧嗰个零两个钟会系点啊？边一带会落雨啊？ 佢嘅嗜好嚟噶。 嗱，跟住我就问啦，我话其实。点解咁多男士都咁中意留意啲天气啦？上次我同阿小白行山啦，咁阿小白咧亦都好识得用嗰个天文台嗰个 app 嘅，即系类似就话嗰个云咧唔知喺边一带咧飘紧过嚟啦，三分钟至五分钟咧就会喺你个头顶噶啦咁样。咁佢又真系讲得好准嘅，咁但系我自己咧系虽然我有呢个 app， 但我唔知道原来可以睇到咁多嘢。 哇！即系讲开你哋上一次行山嗰一日啊， 你好担心我哋系嘛？ 你知唔知道我不断喺度睇，到我都唔睇啊，我都要睇天文台。佢两个行山。嗰日天文台一早已經講咗話有可能落雨噶啦嘛，跟住我揸緊車，咦真係落雨喎、啊，我即刻停低架車，睇睇 send 個短信俾小白，落雨啊，你哋避咗雨先行啦，小白 話咗你嘅啦，咁樣 係啊，有， 佢覆唔到你就麻煩啲啦。 唔係，但係嗰日又真係睇完之後咧，哦原來其實只係略一略過我哋行嗰帶嘅啫，咁我哋避完一陣雨之後咧，成條路都。即係 touch 咩事都冇，仲要咧落咗陣雨之後咧，仲舒服咗，因為冇嗰個太陽咁猛烈咁樣曬住。 地下會跣跣。 係啊，咁啊，但係行得慢啲啦，小心啦，跣跣啊 ，B B 話。咁我問我個朋友，喂，你其實你覺唔覺得男士咧係真係特別會留意呢啲天氣多啲嘅咧？咁啊，跟住佢就答我。吓、啊、咁未雨绸缪嘛，我咩事咧？你打风系咪真系会黐胶纸啊玻璃？咁佢又其实唔系嘅，但系佢话可能呢啲就系、是、男人嘅天性啦，咁样就即系会保护家园啊，或者做好一啲嘅预计啊，即系明知嚟紧落雨，你冇乜嘢好做咧，你都想预先知道嘅。 你有冇啊，钟哥？ 系啦， 我啱想讲咧。 我諗佢唔可以代表所有男士。 係啊， 我已經唔係，我已經唔係咁啦。 你冇你冇乜點留意？ 你講咗你嘅原因點解？ 你講。 好簡單，使乜睇啫？咩風浪未見過？ 係啊， 使乜擔心？ 係啊。我嚟讲咧，我觉得小白点解会咁聚焦呢一个天气 嘅情况？我哋趁佢行开咗咁讲啦，系啊。 因为咧，可能佢系居住喺啲村屋地方啊，即系特别留心。我有啲朋友咧，住村屋咧，佢都系好快就知道啊，将啲植物啊搬翻入去室内啊，真系会粘一啲胶纸啊，因为佢又近海啲啊，又低洼地区啊，唔知佢讲咗100个原因出嚟。 小白系住喺叫做咩乡郊地方住村屋，佢唔系住喺深山啊。 系咯， 佢唔使话要。睇住个天做人 噶，系啊。不过我估咧，即系有啲住村屋嘅朋友都会特别留意天气。有阵时吹歪你条天线咧，你都睇唔到电视，即系其实都有好多影响咯。我就真系麻麻地嘅，即系睇天气。 不过有啲人都系兴趣嚟嘅，即系正所谓有天文学会啊嘛，即系冇乜事嘅时候都会留意一下啊，几时出太阳啊。 等 下 等当事人阿小白讲两句。 系小白，点 解你冇？点解你个人个兴趣咁奇怪，咁中意听埋或者睇埋呢啲天气预测嘅咧？ 唔系小白个。那个聚焦程度是三分钟之后咧，够雨云咧就喺你个头 顶 啦。佢讲咗呢个程度， 因为嗱嗰次咧同阿崔杰同行山咧，系因为嗱，如果太大雨咧，我哋都唔会行嘅。 系 个问题就系明明见到嗰个成嚿黑云咧，其实佢就系喺港岛嗰边。仲系广喺港岛嗰边由西去到东， 系咯， 咁唔关我哋九龙市噶嘛？嗰阵时系即系嗰个情况。 咁你觉得香港好大咩？ 香港唔系好大，不过你真系见到嗰嚿黑云唔会飘过嚟，咁啊系真系可以继续行。嚿 黑云又唔系好大，咁所以都可以斟酌下嘅。 但其实头先阿 O 讲得啱啊，因为我系真系住咗村屋之后咧，我就特别开始留意呢一个天气。我以前都有住过高楼大厦噶嘛，啲大厦啲咧，嗰阵时我唔系好理嘅，其实会觉得咧。落雨咪落雨咯，打风咪打风咯。其实我落楼跟住我落地铁噶啦，系咪先？唔关我事噶。其实我都会有咁嘅心态，但系而家唔系。而家我连咧落大雨嘅时候，我就算落去啊，我开车啊，我都要睇下有几大雨，我会着咩鞋啊？一阵去咩地方，我踢拖落去喺个车嗰度，跟住先换鞋啊，定系点？会唔会湿到咁啊？咁样变咗谂嘅嘢咧。是真的多了很多。 是啊，真的会间一间水的、有阵时需要。我有些朋友住村屋都是这样。 正话小白讲句我都有感而发。喂，如果真的打风的时候你又咁啱住在一些港铁沿线上盖物业。跟住你要去嘅地方咧，又系喺港铁站上盖嘅。其实你真系可以唔使攞遮嘅。 系啊，可以唔使攞噶， 完全远离咗个大自然嘅。其实 系啊，我又要成日睇住天文台嘅 app 做咩放狗。你落大雨，只狗仔喺度行又好辛苦阴功噶嘛。咁你就睇佢，二十分钟之后佢停雨，咁你就可以安排定安抚下只狗。嗱，廿分钟之后你等多阵啦，喔喔咁啊，跟住你可以。 呢句我就唔赞成啊。 点解啊？ 全世界，全世界。全个地球啊！ 我唔问啊，佢自己讲啊。 全个地球所有嘅动物，系得人系惊大自然嘅啫，冇一只动物系惊大自然任何。 跟住佢淋完雨之后，佢翻上嚟瞓喺我嗰度。 咁咪即系你惊咯？即系狗系唔会惊落雨噶嘛？即系你去到非洲有只狮子， 佢会唔舒服？ 太阳好晒啊！ 你问下小猪都唔中意咁样揼雨啊？ 我冇试过，真系。都是因为我怕啦我配合返佢先啦我都怕佢病㗎嘛其实可能佢自己真係唔怕嘅。 唔係不过呢即係你讲到话昨日落咁大雨啦都落好大雨昨日有一段时间黄色暴雨警告嘛。我冇担遮喺尖沙咀搭船呢过咗去呢个中环码头呢跟住一路沿住嗰啲有蓋嗰啲叫做咩隧道啊，一路行咗去大馆附近嗰啲位咯、我觉得香港都几好、啊，即系 for 我呢啲咧极唔中意担遮嘅人咧， 都有瓦遮头， 一路都有瓦遮头， 系啊，飞檐走壁啊， 荃湾都好霹雳噶。其实你荃湾港铁站一出之后，你去边都得噶， 系咪咧？港铁站出嚟都未得，你要行咗去差唔即系行两条街之后咧，一上个天桥你就成嗰边 无敌啊， 就无敌噶啦。 反而咧，阿 Kitty 你头先讲话，普遍男人咧都好中意睇天气， 系啊， 普遍男人都唔中意大遮，我就有一个咁嘅顿悟同埋觉悟啦。我哋做一个快速嘅投票啊！嗱， 今日有冇人大遮？ 你中唔中意担遮？ 我有遮，但我通常都唔用咯。 嗱，小白你中唔中意担遮？ 我最憎就系担遮。 我都系嗱、啊。 三地日嗱，我当你一 我今日都冇大字， 即系你唔使特登扮男人嘅，即系我哋做一个咁嘅 唔使扮，你已经 系我真系啊嘛，因为 我好唔中意担遮噶，其实 咁都正常嘅，好、少人话好中意攞把遮出嚟， 系啊，好多女士好中意担遮噶，佢哋会买咗百几二百把遮咧，又轻又轻啊，特别系日本啊，日本咧好中意啲女仔咧买到好多靓嘅遮咧，卡哇伊咧，你一入到去商店嗰度咧，佢哋其中一个销售咧，即系好天。嘅时候或者唔好天咧，佢哋卖遮咧喺夏天咧卖好多 嘅，因为女士系中意唔落雨嘅时候担遮噶嘛， 挡、太阳， 嗰啲系太阳伞啊嘛。 系啊，咁即系有咁嘅一个调查做过，我记得好似系 La Forêt 做嘅，即系一间大型嘅百货公司喺日本方面。 喂，其实我想讲咧，即系大家咁留意天气咧，即系所谓未雨绸缪啦，有啲计划，即系好似小白咁样讲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我自己都会睇，即系其实网上面咧，甚至有啲片咧，唔系净系讲天气啊，即系你。会谂一啲居安思危嘅嘢咧，教你点样去到即系防范啊咁样。其中有啲片咧，我自己都几中意睇嘅咧，就系教你，譬如你一个人出差去酒店或者住酒店房嘅时候，点样可以防止即系一啲唔好嘅事情发生咧？咁譬如就话你譬如去到一啲特别啲嘅地区，咁又或者你真系自己一个女仔去住酒店啦，咁你可能会惊会唔会夜晚瞓到半夜有冇人会冲入嚟你间房啊咁样嗰啲，系啦。咁我自己都几中意。睇嗰啲叫做求生片又好啊，或者预防片又好啊，即系教你点样去保护自己啦。咁我最近咧又见到网上面咧有一个荷兰皇家海军陆战退役军人咧，佢就拍咗呢啲片啦。咁可能因为佢呢一个 title 咧，就令到其实佢嗰啲片咧都几有说服力啦。 佢最有说服力系咩？又海軍又陸戰， 係 啦，佢玩曬啦，唔單再未做空軍咋， 仲使睇鬼片啊！呢個 荷蘭嚟嘅， 係啊，所以都好勁啊！爭在天空未搞掂啦，海陸空佢玩曬， 玩曬啊！ 嗱，咁所以咧，佢啲片都幾多人睇喎。咁其中一個，我覺得好簡單，大家可以即係記住啦。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需要啦，但係咁睇咗無妨，冇壞嘅。佢譬如就話去到一啲比較簡陋嘅酒店，咁譬如即係一啲門鎖係就咁擰嗰只咧，跟住上面加一條嗰啲。啲防盗链咧，其实一戳就开噶啦嘛。 系啊系啊。 咁佢咧就喺嗰条片咧教咗大家用一条皮带，即系少少弹性嘅皮带啦。咁就将佢咧箍住嗰个扭嗰个门把啦，再箍上去嗰一条嘅防盗链嗰度。再扮翻落去你个门把嗰度，撬实佢，咁佢咧就会难咗去戳开佢，因为佢将呢两样嘢绑实咗，即系固定咗喺度啊。咁另外咧，佢亦都有教你，如果真系好惊嘅话，你就可以再摆多一只玻璃杯喺呢个门把上面，即万一夜晚有人闯入嚟嘅时候咧，你都好快可以知道。 哦，话去到特务片 系咯，即系好军人， 不如摆桶水喺个门上边啦。佢一开门倒头淋佢啦，等咩啫？ 摆个粉刷。 呢个我惊佢自己唔记得咗，出门口嗰阵时淋咗落自己嗰度。但系呢个我觉得即系就算大家有冇用都好啦，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咁呢个咩？荷兰退役海军军官上教士 有陆战 系啦。 有海有海， 退役系啦。 一听到陆战，我就谂起香口胶嘅啫。 我都中意食绿色。 讲起呢一个咧，我讲另外一套啊。我睇完之后咧，廿多年前嘅电影咧，我久久不能忘怀。佢里边教咗一招咧，就系类近呢一啲，就系汤过老师嗰套。職業特工隊第一集，第一集喎， 不可能的任務， 第一集。 教咩啊？ 好簡單嘅啫，咁佢就咧就又係啦，即係又係成佢成日俾人追殺嘅嘛，唔知點解啊嘛。咁跟住咧，佢又係住一間房，佢係驚嗰間房咧，又係好似正話崔傑同講嗰個 case 咁樣。如果有人嚟，我唔知喎。咁佢咧就唔係話喺度門裏邊做任何手腳，佢點樣喺度門？外边做手脚， 会唔会好似整蛊专家嗰啲咁样，即系查嗰啲万能胶 黐住手咁样？唔系，但系汤，你谂下汤个老师唔会做呢啲咁样嘅嘢啊嘛，即系唔系搵人叻过做，唔系嗰啲。 我细个咧，我哥试过查啲生油喺度咯， 鲜啊， 真系好癫噶佢，即系讲又讲，佢就系鲜我咯， 咁衰， 系啊， 有排抹， 系啊，佢唔讲开又讲，佢唔想我洗面洗得开心咧，佢滴啲白花油喺我。 洗面巾嗰度，我都到而家都仲历历在目。 其实你阿哥都 creative 化喎， 好新手咧，佢可以拍俾孙连坤。 童年咧系咁崩坏， 系啊， 全靠你一个中意恶搞你嘅哥哥。其实咧， 而家先咁 tough 咗。 佢谂咁多，佢谂咁多计仔咧去整蛊你咧。其实佢真系好爱你啊。 嗯， 系我都有妹噶嘛， 你都系咁做， 冇咁样做到。 咁但系你 好疏 离 嘅 关系，好疏离。 系啊系，关系好疏离。 佢话有咁讲，净 系生日食下生日饭啊，送下礼物咁样。即系如果呢种系一种爱嘅流露咧，我嗰个肤浅过你嗰个好多。 你而家开始整蛊你阿妹都唔似， 咁唔好 啦，何 苦咧？咁几廿岁大家都 系咪？未几廿岁生嚟，我妹细我好多啊，但我都唔想整蛊佢咯。 想分享讲翻， 讲翻汤告老师先。汤告老师嗰个喺个电影里边点样做咧？咁佢当然行得好有型啦。咁佢一路上紧楼梯，咁就去到自己屋企度，即系嗰间房嗰度门口嘅时候咧，左望右望，佢又望得好有型嘅，你知啦。几廿年前佢已经好有型，望完之后佢做咩咧？佢唔即刻入去，竟然咧除咗件外套。你嗰日佢除咗件外套做乜嘢 啊？我唔记得咗啊！呢个 你有睇系嘛？ 梗有啦，我都系 我睇咗好多次添。 系啊，我好中意老师汤告老师啊！ 你估下佢去到门口，但系佢惊有人跟踪佢，但系佢入去啊嘛。入咗之后，如果有人喺门口，佢唔知道，咁佢喺门口除咗件外套做乜嘢？佢除咗件外套之后，跟住咧啲旧式嘅屋上面咪有个灯胆嘅，佢攞住件衫。吸住个灯胆，咁佢唔系话净系想遮住盏灯，拧咗落嚟，咁佢件衫咪包住咗个灯胆啦，跟住咧就碾碎佢，碾碎咗之后咧就摊翻开件衫，冚咗喺道门嘅前边， 哦，即系一入嚟咧就会踩到玻璃碎，就会有 一玻璃碎碾碎咗咧好细粒啊嘛，即系如果有啲不法分子想去攻击佢嘅时候，佢又睇唔到啦，跟住佢入咗间屋，如果有人嚟袭击，踩落个地下咪咔啦咔啦咔啦有啲声，就系咁样啊。 哇，好嘢好嘢！ 好彩冇俾我哥睇到就呢套戏，唔系细个我有多样嘢可以分享， 所以唔使海军陆战队嘅。 冯允谦的《恩爱之罪名》， 我要回归翻一个最老土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消费券的问题咧，发生咩事呢？最近都几多网民大家有讨论紧，因为这个消费券咧，搞到大家。 家庭和睦方面出咗啲問題。 嗯，因為邊個使啊啲錢係嘛？ 係啦，因為咧嗱，阿爸阿媽個心態好多時就會嗱，譬如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咁樣啦，我叫個電視壞咗， 嗯， 咁啊好容易咧，一個心態就上繳咁樣。咁有啲 case 咧又話，喂，屋企個 sofa 壞咗，或者坐得耐咯，咁啊想換咁樣。咁你做仔啊做女嗰啲就會心諗啦，咁喂，其實有少少想撇清呢件事嘅，第一就會一定會話自己個 sofa 都可以唔使換啊。个电视机其实又唔系成日睇啊，而家大家自己都有手机啦，可唔可以唔上缴啊？咁样咁啊，引起咗好多呢啲牵连大波， 嗯、 搞到屋企嘅和睦方面咧，因为原本消费券系好嘅，咁啊，但系搞到而家好似成日啲屋企因为啲钱银嘢咧湿湿剩剩嘢咧，咪搞到大家喺度嗌交，咁、嗯、所以就谂啦，喂，消费券咧到底应该点样系要上缴啊？唔上缴啊？自己即刻洗咗佢啊？去超市用晒佢啊？定系点咧咁样？啲网民就有好多呢啲嘅即系讨论嘅空间。嗱，如果你问我嘅，我自己就觉得咧，其实消费券当然咧就系政府一段人头俾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话屋企有啲嘢嘅，系想大家攞钱出嚟去 cover 咗佢嘅，大家真系倾一倾。做阿爸阿妈嘅就唔好即刻叫佢上缴先，或者叫佢俾少少。嗱，做仔女咧都系一定孝心嘅，俾少少咧，佢哋通常都会肯。 嗯， 系啦，你同唔同啊？俾少少好过我一次，譬如我而家攞住2000蚊，我就俾晒2000蚊，我就乜都冇，渣都冇咁样。 点为之少少先？ 佢俾500啊，都好过俾晒2000啦。 500你俾得出咩？ 我嘅系俾唔出啦，但系好 何以堪咧？ 系咯， 系啦，阿妈想换个电视，你俾500蚊 咩 啊？诶，嗱，会唔会 即系叫阿妈自己贴几千蚊出嚟？ 嗱，而家咧其实有啲方向嘅，就喺度话啦。如果我哋真系喺度买一啲嘅做电器啊、家私，其实买电器家私咧，消费券嘅钱其实老实讲就唔系好够嘅。消费券嗰啲就可能俾大家想买一啲嘢，然后贴少少。如果你买家庭嘅嘢咧，唔够，譬如你俾装修钱，边度俾到啫？系咪先咁啊？得个2000蚊，而家暂时嚟讲，咁迟啲先收翻晒其他钱。咁所以咧，会唔会谂一啲系屋企人一齐去到享受嘅一啲嘅经历？經歷咧，我覺得永遠咧都係最難忘啊！即係你買個電視機翻嚟，大家就其實都係對住個電視機，然後大家唔講嘢嘅，可以食餐飯嘅時候睇住電視機咯，咁樣唔講嘢嘅。咁我覺得咧，如果係將啲消費嗰啲錢擺咗呢啲位咧，唔係話唔好，不過咧未係最好，應該揾一啲係屋企人一齊去到經歷嘅、 你通常屋一個月俾幾多少錢家用媽媽嘅？ 单刀直入， 单刀直入， 你冇岔开其他经历啦。你讲 一个月俾几多钱家用妈妈？ 几千啦、啊， 几千啦、啊，即系一定多过2000啦、 啊。系啊， 最简单啦，你应该一嚟攞咗个消费券之后，一次过豪晒俾阿妈，阿妈俾晒你，我唔要啊，你攞去买嘢食啊。 你知唔知呢个叫咩啊？叫神光出商量啊。 系啊，神光出商量，俾晒你。不过呢个月咧，我唔系好掂啊，我今个月家用唔俾得唔得咧？咁你靠我点收？都有 赚 啊， 有赚啊，都系无三啊，不成几啊嘛，3000至9000先系叫几千啊嘛。 衰仔谂啲咁嘅嘢，哇！ 咁啊，而家啲网民就喺度弊家伙啦。咁啊，佢哋成日都话到，唉，啲钱咧又唔想上缴，但系咧自己又唔想话即系收收埋埋，好似好不近人情咁样。咁啊，变咗呢啲咁样嘅位咧喺度纠结啦。所以我话咧，其实不如如果系咁嘅，你本身呢啲钱咧都系政府俾你嘅，不如谂下。同屋企人或者同中意嘅人去到用咗佢，而唔系净系摆喺个人享乐嗰度，系咪？ 其实好简单啊，我觉得应该俾晒嘅，即系俾晒屋企人就算数嘅、或者如果你结咗婚，咪俾晒老婆或者点样就算数啦。 咁老公就问：点解唔系老婆俾晒我嘅？又系喎， 呢个世界几时有公平过噶？问埋啲咁嘅嘢真系。 不过我都赞成你嘅讲法。 点解俾晒咧？因为俾晒之后。佢一定會使翻喺你身上邊、 嗯， 即係譬如阿媽攞住啲錢，佢唔會自己使咗。 係啊係啊， 即係可能會有，但係機率好低。 買多兩粒瑤柱都 係 煲湯 就係咯。你俾曬老婆之後，咪日煮翻餐靚飯俾你食，一樣嘅啫嘛。 所以呢啲就係信任嘅問題，係啦。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正所謂拋磚引玉，之後都係發翻去你嗰度。 係啊，你啲2000蚊使咗未啊？ 未啊，我俾曬我媽咯。 其實我仲未攞2000蚊，登記咗都未嘟。 我自己大家啊計劃下啦嚇。 政府以东44公里，增援深度16.2公里。台北市区震感明显，暂时未有受伤和损毁报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严厉驳斥美国和日本等以人权为理由对中国进行攻击。

都即刻曾经讲过咧，做歌手就系佢唯一嘅愿望，从来冇谂过做第二个行业啊！呢、这、一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二位 ，Doja Cat featuring The Weeknd，You Right。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八点十一分 ，Kitty 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德基。 早晨 ，Kitty， 中哥，欧，你好。 系啊，你好啊。琴日港股都几好、啊，恒指咧就升231点，重返十天线。咁啊，今日嘅市况你又点去分析啊？交俾你啦，唔该晒。 好，咁啊，一句讲晒啦。真系由低位就已经来回地狱至反人间噶啦。唔好忘记咧，个恒指曾经都穿过25000点，都嘘嘘声跌落去，跟住咧。嗱嗱声都上翻嚟嘅，嗱不过咁一句讲齐，即系讲到我哋香港股票市场咯，话真系你买港股咧，一样嘢系最重要，就系跟住政策走，你跟得到咧，你真系冇咩问题。但系如果你即系走错边，譬如话政策叫你唔好做，你就走去买嗰啲板块咧，咁就真系兵败如山倒噶啦。 但系的确买落咗啊，嗰啲手机股我都估唔到腾讯业绩之前点都升一升啊，点不知喂而家限制唔俾你打机打咁耐，或者货金唔可以货咁多，咁啊连日来都有呢啲事件发酵，咁的确点算啊？ 嗯，啊仲有咧，即系12岁以下唔俾货金添啊， 系啊， 紧要啦。嗱，不过咁系咪无迹可寻咧？我觉得绝对唔系嘅，因为其实年多前咧都已经酝酿过同类型嘅嘢，即系限制时数，就系打机嘅时间啊，即系话小朋友又唔应该打。其实咧呢个都系向来都系内地嘅，可以话系政策嚟噶啦吓。不过真系到现在呢一刻咧，就真系有少少，即系你话无奈又得，但系咧无奈得嚟咧，亦都唔系冇预期到，亦都可以。嗱，讲翻呢件事先，讲翻腾讯呢件事先，咁啊。簡單啲講啦，就係喺日前咁就突如其來咧，就係叫做官媒啦，喺內地嘅媒體啦，咁就有一篇嘅文章，咁咧就批評呢一啲嘅手機遊戲。咁當然啦，佢用到啲字眼咧就哇，即都幾激動下噶。咁啊，包括係即比喻到好似係例如呢一啲手機遊戲咧，好似鴉片咁樣。咁好啦。呢篇文章一出嚟咧，咁當然啦，就騰訊啊，以至一眾手機遊戲股都勁跌啦。大家可能會覺得話，咦？點解會咁嘅？嗱，即係其實最簡單，如果你要去分析一隻手機遊戲嘅股份咁講啦，譬如我當美國上市嘅 Roblox 同香港嘅騰訊或者即係其他嘅一眾嘅手機遊戲股，咁我諗最關鍵嘅就係話睇前者咧，你就淨係睇佢個市場啦，睇佢個業績啦就得，後者咧就唔係啦，你就真係要分析同揣摩埋咧。政策嘅表現啦，其實咧過去呢段時間，我諗大家都會留意到，即係我啦嚇，即係德基啦，即係好少咧會同大家講話，哎呀呢啲個別嘅新經濟股跌好多咯，不如你走去買啦，我從來都冇嘅，我甚至話你買一隻個股，就算係騰訊都好，你都會有一啲嘅風險，而呢個風險你估計唔到，最多點咧買一籃子追蹤住成個新經濟之行業嘅股份，即係呢個恒生科技指數啦。咁就會穩陣啲。咁好啦，到現在即係點樣呢？咁嗰篇文章呢又彈出又彈入啦，即係話咦又唔見咗喎，突然之間咁大家又覺得咦冇事喎。咁跟住呢就到騰訊自己啦，佢就話好啦，即係呢正所謂監管機構嗰把尚方寶劍未嚟呢，佢自己呢就先行呢就做咗一啲即係調節先，正所謂俾人罰不如就自己 即係醒醒定定啦，即係好似啲小朋友咁，即係預咗，哎，橫掂都做錯嘢啦，喂，自己開誠布公，承認錯誤，修改，跟住就肯定係俾人罰少啲啦，即係好過啊滴滴出行嗰類咁樣啦，比較或者係一個比 啲啦， 係啦，冇錯。咁所以最後就佢話啊，好啦，總之十二歲以下咧就唔準課金啊，即係十二到十八啦，即係總之咧一級級咁上啦嚇。咁嗱，而家好簡單。而家咧，成年人都仲打得，仲可以課金，未有限制嘅。咁，大家就喺度估，咁會唔會個影響唔咁大咧？即係都係，譬如我當三四成咧，手機遊戲嘅業務或者係呢一啲佔佢嘅收入嘅比例，咁再計條數，係唔係就咁簡單咧？梗係唔係咁簡單啦？即係如果就咁計條數，就等於係對騰訊嘅影響咧，咁就簡單啦。問題係成個行業嗰個嘅增長，同埋你缺乏咗年輕一啲細嘅玩家。你諗下，最有課金能力嗰啲，咪就係呢啲小朋友咯。因為唔使佢課噶嘛，佢老豆阿媽課噶嘛。第二，佢哋會大嘅，佢哋會大之後嗰個消費力就會增加。所以如果你話簡單到就覺得哦唔緊要，淨係犧牲咗個市場係冇問題。咁呢個想法實在太天真啦，年輕人。咁所以咧，即係對於佢個影響，甚至乎其他嘅即係所有啊，應該咁講啊，即係智能手機嘅遊戲嘅開發商咧，都會帶嚟一個都可以話係幾即係幾大嘅影響㗎。咁但係唔緊要，最緊要跟住政策走。政策話全世界都唔准打機，即係小朋友啊，課金咁講啦。但係全世界都鼓勵做運動，即係咧計全民造星咧，而家內地仲勁，呢個真係全民。 全民健身啊！ 咁啊，阿 Dicky 又讲到话要跟住政策走啊，但系呢一期应该跟住奥运行啊嘛。 系。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我会唔会睇高一啲关于同体育有关嘅板块咧？ 嗱，呢个问题咧就真系琴日就已经一听到呢个政策话，全世界一齐同我做运动， 系咯， 全民健身嘅消息一出咗嚟咧，咁其实咧就已经大家都朝头早嘅时间咧已经研究有啲咩股份會受惠呢？即係我啲學生啊、啲朋友啊，即刻咧就問啦。咁跟住我就話啦，啊香港咧都係嗰幾隻所謂嘅體育用品股啦，但內地 A 股咧，譬如深圳咧，亦都有啲咧係真係做一啲體育嘅器械，譬如做一啲跑步機啊嗰啲咁樣。咁好啦，咁尋日咧就一眾嘅即係體育嘅運動品牌股都升曬啦嚇，甚至乎咧都升幾多，不過由高位咧亦都咧回翻啲嘅。咁我睇法係點咧？通常呢啲咁样嘅政策咧，对于个别行业嗰个嘅刺激作用咧，就唔会话好长久啊。即系我谂一日起啦，即系两日只有炒风就差唔多啦。同埋唔好忘记，即系体育用品股咧有两个问题。第一，即系奥运前咧，佢哋全部都炒起晒嘅，炒起到咩地步咧？炒起到咧就系历史新高啦，同埋咧真系动不动咧市盈率都过百倍嘅。咁而第二咧就系当奥运就嚟嘅时间咧，佢哋已经开始出现好显著嘅获利回吐。咁所以咧，我自己会觉得好简单啦，即系如果现价，譬如话我就当即系李宁啊、安踏，当然呢啲好好公司啊，但系如果你话而家再追，因为呢一个消息，喂全民健身系咪而家就去买？咁我觉得真系有少少即系错失太易，买得太迟嘅，即系。系迟咗少少，即系如果你话而家呢一刻，咁我唔系话佢哋会跌翻晒落嚟，因为始终有政策嘅庇荫啊嘛。咁但系就相对地嗰个短期嗰个嘅上升嘅空间细咗，风险大咗。 不过有阵时讲咧，即系你全民健身都唔系一日就变到大只仔啊。其实政策应该持之以恒，股价亦都应该持之以恒 慢慢上系嘛。 咁但系我梗系认同 Dicky 嘅睇法啦， 因为都炒上咗一阵、 啊。通常都系爆一两日，听日又烟消云散噶啦，又玩第二个板块噶啦。 好新个伤心就唔系咁好啦，咁啊唔高追啦，咁啊 Dicky 睇下啲新股又抽唔抽得过，不过因为嗱你见到即系内地监管都连环出招啦，咁嗰啲中资嘅企业咧都可能会即系谂下啊翻嚟香港冲浪啦，咁啊理想汽车咧就今日就进入呢个第二日嘅招股啦，咁样咁啊但系见到个反应咧都好似唔系好热刺啫，超购0.77倍，咁听日就折飞啦，咁啊 Dicky 你觉得？这个又抽不抽得过呢？ 好，咁一如既往啦 ，Kitty， 我经常都好苦口婆心讲嘅，抽新股咧唔系咧就是、买棵菜，抽新股咧真系要计好晒数先出击嘅。咁啊，过去记得即系我都好少喺晨光嘅时间同大家讲抽啦咁，因为真系要计数，同埋抽完你中到系真系要走。我谂快手系一个好好嘅例子，我系好苦口婆心嗱。 抽啦，瞓身啦，孖展唔緊要，但抽到一定要走，走完唔好回頭望。我理得你屬牛、屬豬定係屬狗，總之唔好嚟爭。咁但係嗱，高位回咗七成啦，嗰只就唔再提啦。咁但係而家你話講，咁究竟抽唔抽好呢？又係電動車，同埋呢間都真係已經有車生產出嚟，都幾受歡迎。美國上市嗱，最簡單係咁啦。如果係咁樣嘅，倒不如你真係睇啱嘅。老早唔使等，可以喺美國度買㗎喇。點解？同一隻股票只不過一開二嘅啫，價格一樣嘅，基本上好貼水嘅，唔存在 AH 股嗰啲日價差距。仲有一個更加關鍵重要一點呢，就係話香港你抽完有冇水位係完全視乎美國嘅股價表現嘅啫。咁所以其實呢就即係難聽啲講呢，就同賭博無異嘅。你估佢啊，究竟佢喺香港有冇水位同埋會唔會升呢，就完完全全就係定完價之後市場嘅表現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咁鍾意喺美國買，有兩個好處。第一，可以一股一股買，香港要一手一手抽。第二，喺美國呢是不用給個印花稅的，香港給 0.13 的嘛，即是當然不是很大手，即是純粹是講給大家聽那個分別的解啫。 是，咁所以即是Dicky剛才都分析了為什麼反應不太熱烈的一個原因啦。 就是這樣的原因囉。 OK， 咁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Dicky幫我們分析大市。Dicky剛才有提及過的股份只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唔該曬三位。 好，聽日再 見。 唔該 Dicky， 拜拜。拜拜。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好，讲下呢一个优惠先啦吓，咁啊工展会啦，咁啊8月6号，即系听日啊就会开锣啦。点解要讲工展会呢？通常啲爹哋妈咪好中意入去睇下嘢啦。咁、你一定会谂咧，喂，旧时一定系维园啦。喂 ，sorry， 今年真系要提一提啲长辈 啊， 搬咗搬咗去边啊？ 博览馆嗰边啊？ 博览系啊，机场嗰度， 即系几远嘅？ 另外，如果我冇记错咧，唔系应该年尾嘅咩？ 哦，唔系啊，8月6号啊，有好多排 又搬咗个时间， 有好多 系咯，我都记得之前我去过系冬天， 冬天嚟嘅。 系啊，因为依家趁住冇疫情咧、快啲搞咗佢啦，即系嚟紧下个礼拜咧就直情美食博览啦。跟住有电脑节啦，咁样排山倒海嘅。 我个美食博览好似系唔准食嘢嘅入边。 吓，系啊，嗱唔紧要，我之后再补充同埋揾多啲资料， 好好 再同大家睇睇个美食博览。 你记得揾下有冇一蚊鲍鱼啊？都 有一蚊鲍鱼， 但你都要攞翻出嚟先食到咧。 你要去 冻咗咯， 去翻会展个博览道楼下嗰间大咩落门口嗰度先食得到。即系阿钟哥有时读演艺学院，你一定知道我讲边一个。 或者带翻屋企直头打包。 系啦，嗰度税务大楼嗰度，你以为咁多人围住，喂一齐报税唔系？一齐食紧鲍鱼， 我新常态，即系个个带个食物盒去咧，买啲入满去，系啦，翻屋企先慢慢食。 其实咁样咧，都系佢哋本意嚟， 系咪啊？ 因为咧可以悭翻同埋环保一啲啊嘛。 都啱。 嗱，食材咧我就预咗一蚊一只鲍鱼俾你噶啦，即系童叟无欺噶。但系我用好多嗰啲纸兜啊，贵过一蚊啊嘛，随时。咁呢个都希望大家去玩去食嘅时候环保一啲啦。嗱，讲翻工展会先啊，8月6号至到8月6号至到8号，一连3日咧，工展会将会喺咧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举行啊！喂，今次咧佢分咗好多唔同嘅区域，咁、你旧时咧去到工展会咧，我估咧几位拍档都有去过嘅经验，无论做嘢啦或者睇嘢，咁佢咪即系电器嘅一督嘅，即系食嘢一督咁样啦。咁佢今次咧就直情分咗好多唔同嘅，譬如有一个区域嘅叫健康养生区，咁好明显就系卖啲健康养生嘅食材啊，冬 虫夏草啊， 灵芝啊， 系啦，哇，你哋 即系俾啲长者去啦，简单嚟讲，你唔会后生细仔走去我睇一啲养生嘢先， 差唔多噶啦，我哋都嚟见我哋系啊，块面又黄黄地都系要排下毒啊，养下肝啊， 成日都叫阿梁学熙 Vincent 唔好饮冻饮啊，我都系， 唔系佢先唔知前日定佢先又饮紧冻嘢， 系咯， 冇用啊，苦口。婆心都 保护自己身体。好，第二仲有咩呢？宠物保健区、直情有一啲咧系嗰啲爱狗啊、爱猫人士咧，可以俾佢哋有多啲supplement 俾啲猫猫狗。 我有宠物人心添，我有见过。 有啊， 我真系未听过。 有啊，而家喺嗰啲连锁。嗰啲叫做咩啊？藥妝店啊，係啦係啦，都有得賣 啦。喂，你哋有冇食人心嘅習慣咧？ 我冇啊嘛。 點解你嘅貓同嘅狗要食人心嘅習慣？ 我都唔捨得食， 因為想佢長命啲，陪我耐啲咯。 系咪真系 一般主人可能会咁谂？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你都应该食啦。 你都要长命啲去陪佢啊嘛。 我本身够长命啊嘛，你知啲宠物好多时 候，你讲啲咁嘅过头说话， 冇咁讲啊，小白。 晨早流流， 我都望一望我条生命线 嗱，所以咧两个区大家都应该要去。 咁啊，当然亦都唔少得一啲叫做服饰美容区啦，同埋咧生活家品区都系有嘅，大家唔使惊，即系你想买嘅电器依然一应俱 全 系啦。而咧你亦都可以有一啲相关嘅铺头可以用翻，即系政府派嗰啲消费券啦咁样。你话喂入场人士点样可以着数啲啊？因为其实都远啊嘛。即係對於有啲長者嚟講，喂咁遠入到去，喂得唔得㗎？幾多錢啊？咁樣嗱，購物節啊，即係呢個公子會期間咧，仲可以40元嘅優惠價咧，坐呢個機場快線來往博覽館嘅，即係佢即係去到亞洲博覽館，跟住出翻嚟，可能來回就40元咁樣咯。 包唔包埋入場券啊？嗰40元？ 入場有啲唔使錢嘅，如果你打咗疫苗嘅話，打咗第一針係啊，係啊。至於詳情，你當然上翻佢哋官方網站，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咁當然你話入到場仲有咩著數啊？嗱，呢個終極著數啊，佢有個幸運大抽獎， 抽咩先？ 抽咩？你估下，抽一樣你最唔中意嘅嘢，你成日都會攞出嚟講咧話。诶，抽咗有咩用啊？咁样啊？ 你唔系话一只水杯系嘛？ 唔系，水杯都有水，正所谓啊，一张纸巾、一条底裤都有佢用处。但系有一样嘢，今时今日咧，此刻嚟讲咧，用唔到，得物无所用，系乜嘢？就系等咗两年都做唔到噶，就系飞咯， 机票， 即系机票。我而家送张机票俾你咧，其实你未必开心啊！我发现 系啊， 系啊， 嗰张系咪又系年尾到期嗰啲啊？ 我唔知佢几时到期， 应该唔会嘅，送你一个希望咯，其实系， 总之 系一个期盼咯。 个头奖咧就系来回台北嘅机票啦。最惨系你有时知道香港 时用 香港冇疫情啦。台湾有 系啊，唔好睇个头奖，睇二奖可能吸引啲啊，会唔会啊？ 系二奖可能就系一只水杯啊，好似头先中国人讲，你系咪即刻觉得吸引啲咧？估到你觉得吸引啲啦，小白系咪先？ 其实咧， 你点估到一只水杯比一张机票吸引啊？ 其实你话去公展会啊，抽咩奖其实都唔系咁重要，因为通常你都唔会觉得自己中啊嘛，即系啱有咪抽咯。咁如果你哋去到，你哋第一個攤位，你哋會去邊度啊？因為譬如話，我之前咧去過一次，去 做 嘢啦，就啱啱撞正佢開門，即係啱即係夠鐘啦開。 咁你唔使行咯，啲人湧你入去喎。 唔係佢喺個 stage 嗰度嘅，喺台上邊睇嘅。 你估下啲人第一個攤位去邊個攤位最多？ 一蚊鮑魚咯， 海味啊，海味啊，就係啊， 賣嘢食嗰度 啊， 所以咧，其實公子杯對於我嚟講咧。即係或者對於其他人嚟講咧，係美食博覽嚟嘅。 我以為對於你嚟講，好似上環海味街咁 嘅。咁你嚟緊會有一個美食博覽噶嘛？咁就犯不著要去嗰度啊。 係啊，咁啊唔知係咪啦。咁啊有啲朋友各取所需啦。 係啊，行下逛下都好嘅。 會又得啊，去美食博覽又得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八月五日係一年嘅第21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48日。1962年8月5号，著名美国女演员、模特儿、歌手玛丽莲梦露被发现在洛杉矶家中离世，终年36岁。玛丽莲梦露本名洛马珍莫腾森，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最流行的性感象征之一。最初以饰演喜剧角色而闻名。1999年美国电影协会将梦露评为荷里活黄金时代最伟大的银幕传奇女星之一，位列第6位。曾演出电影包括《绅士爱美人》《愿嫁金龟婿》，其中电影《七年之痒》被风吹起她白色长裙的经典造型宣传照，成为她的演艺生涯中最著名的镜头之一，直到现时仍被视为一个主要的流行文化偶像。八月五号出生的朋友，只要作出决定，就会以无比坚决、稳健、果断的方法贯彻实行。表面冷静，但偏向情绪化，拥有优异的体能和勇气。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有没有能力在演艺领域占有一席位？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爱荧幕上自己不太了解的偶像，是不是正因为不太了解， 所以先可以有无限想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水埗同尖沙咀的两个受限区域今早分别完成强制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在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由指定出口離開。深水埗大埔道136至154號東盧大樓 A 座，上午大約6時45分完成強制檢測，截至凌晨1時，大約60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至於尖沙咀金巴利道39號帝洛文拿公馆，上午大约6時半完成强制检测，截至凌晨0時，大约130名人士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东京奥运今日产生28面金牌，香港队选手在多个项目出战。清晨举行的男子10公里游泳马拉松，放任在26名选手中，以第22名完成赛事，时间是1小时58分33秒。其他赛事，刘慕常出战空手道女子个人型，乒乓女子团体赛，香港队的李浩晴、苏慧音和杜海琴的组合，朝早和德国队争夺铜牌。单车李维斯下午出战女子海林赛半准决赛，陈芷晴继续出战女子高尔夫。美国国防部表示，国务院批出向台湾出售自行榴弹炮系统的潜在合约，总值达7億5千萬美元。国防部说，销售组合包括榴弹炮用于弹药配件训练和地面站的精准导向套装，以及为台湾升级上一代的榴弹炮。报道指，虽然是国务院作出批准，但不代表有合约已经签署或者相关谈判已经有结论。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今年5月曾经回应有关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消息。谭克飞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对台售武和与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英国超过90%人拥有新冠病毒抗体，截至上个月18日的一个星期内，英国国家统计局检测的成年人中，大约93%人因为接种疫苗或者曾经感染病毒而拥有新冠病毒抗体，略高于对上两星期的92%。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94%人拥有抗体，威尔士地区有93%人，北爱尔兰有91%人，而苏格兰地区拥有抗体的人就从之前的89%上升至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5点，升1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48美元，卖出1811.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62，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4，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和狂风。

浪漫竟然在你身上找到， 不是你估 是以为一定要热血的嘛，为什么选这个题材呢？中哥 以前小个看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不是太大的，认真讲、 嗯、 现在再抡回的时候发觉真的不同的年纪欣赏的态度和角度都不同、嗯、今次这套选来、就 是、你觉得年纪大了怎样 哇，就会感受到当中那种情怀， 是失落了的情怀，是吗？ 失落了的情怀， 还是未拥有过的情怀？ 有些无奈啦曾经 淌泪的了，他就来 曾经拥有， 曾经拥有、 啊 哦、 今次选来的就是相聚一刻， 嗯 嗯，但今次选我们会选大结局那一集、哦、为什么呢？因为会选所有事尘埃落定之后究竟所有角色是怎样 呢？高桥留美子呢，譬如大家一听到个名字就会想起山天女福星啊、乱马，这些是爆笑的嘛、 嗯、 但这套温情小品即虽然都有搞笑剧情但就没那么多的，同埋、 嗯、 我想对于一些少男来讲呢，即这个是、其中一套我觉得著名的姐弟恋 的、嗯、的一套作品来的、 嗯、 因为以前都是很新的嘛，这个概念是啦，那究竟最后那个结局会不会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呢？ 会不会那时候如果大团圆结局其实都算是很破格的呢？那个年代、 都不是 都有的。但是另一样的，除了说姐弟恋之外，以前就好像不是那么多涉猎啦。另一样就是他们两个的关系，因为女主角其实她是一个寡妇。 哦。 那她又不能忘记即是她过了身 的丈夫，但是又跟另一个又小过她的人发展另一段感情。在以前小过看这些很多东西哇，好似太遙不可及啊！咁、 嗯、 但係而家大個咗，當然你接觸個世界，特別係男女之事嘅時候，你又會多咗一啲嘅經驗。咁你睇又係啦、嗯，真實又唔同咗咯。 動漫天空小說，相聚一刻最終回。 當所有嘅事情同關係都搞清楚之後，已經過咗一年。喺一刻館後院，玉作同響子。仲有忽一郎爸爸都喺度，爸爸就话啦： 好快啦，下个礼拜就举行婚礼咯。 玉作就话啦： 系啊，我哋今日去拜祭过忽一郎先生。 玉作，我以后咧就拜托晒你啦，喺度照顾响子咯。 系，不过我谂最初嘅时候，佢要同我一齐挨下苦， 先苦后甜啊，好嘅。玉作，相信啊，忽一郎啊，佢安息噶啦。 这个时候大家都抬头望住后院盛放的樱花， 一日有这种爱，一日都有一刻馆。 玉作和响子收拾紧旧物品，一枝兰话啦： 结咗婚之后，你哋继续住喺一刻馆啊？ 响子就咁讲： 系啊，因为结婚使咗好多钱啊。 志美喺啲旧物品揾咗一张相出嚟， 响子小姐。呢一张就系你上次结婚嘅相，俾我睇下好唔好啊？ 一枝兰就话啦： 志美啊，点可以立乱攞人哋啲嘢嚟睇噶？ 话口未完，一枝兰自己都睇埋一份，仲话原来响子打扮起嚟系咁靓。 玉作，你睇下响子系咪好靓呢？ 边度系啊？你唔使特登俾佢睇噶。 我从来冇见过忽一郎先生。哦，原来佢个样好和蔼可亲、啊。 对唔住啊， 冇必要向我道歉啊。 过咗一阵，响子喺房收拾忽一郎嘅遗物。 对唔住啊，忽一郎，呢啲嘢冇可能会再留喺度噶啦。 玉作喺自己房间嗰度， 唔需要介意啊，一张结婚相嚟啫。你以前嘅事我知道得好清楚，我自愿娶你，你个心唔系属于佢嘅，只系属于我嘅。 玉作经过响子间房嘅时候，见到佢执紧嘢，就问佢啦。 呢啲系忽一郎先生嘅遗物嚟。 嗯，我打算听日将呢度所有嘅嘢送翻去老爷嗰度。 你好似好伤心咁。 唔系啊，我唔系唔舍得。对唔住啊，我应该早啲送翻去至啱嘅。 你又唔需要咁勉强自己嘅。 咁唔得嘅，你觉得我讲得唔啱咩？ 嗰晚响子同玉作各自喺自己房，两个都瞓唔到觉。第二日，响子去拜祭忽一郎。 交还遗物嘅事，我应该要同忽一郎交代清楚。 去到忽一郎墓前，响子竟然见到玉作。 玉作，点解佢会喺度嘅？ 响子唔敢即刻走埋去，静静地企喺旁边。 预作烧了一炷香。 忽一郎先生，老实讲，我好羡慕你。就算响指佢将遗物送返去你屋企，佢都唔会忘记你。事实系咁嘅，虽然你哋嘅事已经成为过去，但系你永远都喺响指心目中。至于我呢，我会全心爱响指。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佢，我就真真正正咁喜欢佢，好似你一样咁喜欢响指。所以我同佢结咗婚之后，你完全可以放心。 响子听到玉作咁讲，好感动。一阵微风喺呢个时候吹过嚟，佢望住天空话： 辉一郎，我揾到好归宿，你都会为我开心噶。 响子走去玉作嗰边。 响子，你点会嚟噶？ 你都系啫，你唔想去托儿所咩？ 我食晏嘅时候行开咗一阵，系咧。你几时到噶？ 响子将辉一郎嘅遗物，仲有一束鲜花放喺墓前。 辉一郎，你嘅遗物我打算而家送翻去俾老爷。 响子，你唔需要咁勉强自己送翻去噶。 唔系啊，我应该咁做噶，因为我遇到一个咁爱我嘅人，都算系我嘅福气。 响子同玉作手拖住手，一阵微风再一次吹嚟，就好似得到辉一郎嘅祝福咁。响子就话啦： 再见啦，辉一郎。 嚟到婚礼现场，玉作好紧张，佢嘅大学同学版本都嚟到。 咁早嘅婚礼仲未开始、 哦。我提早离开公司啊嘛。唉，本来我都好喜欢阿响子小姐嘅， 好羡慕我咧。 小玉走埋过嚟咯。 二婶准备好晒啦。 见到响子着住一身全白色传统嘅和式结婚服，大家都话啦： 好靓啊！ 响子好靓。 响子同佢爸爸妈妈讲： 爸爸妈妈，我会得到幸福噶， 我唔会担心嘅。你哋要好好地呀、啊，爸爸你要讲句嘢啦。 但系最终爸爸一粒声都冇出，因为感动得滞啊。佛一郎嘅爸爸亦都嚟到啦。 好多谢你长期以嚟咁样照顾我。 我等呢个日子来临啊，已经等咗好耐啦。你要过翻啲幸福嘅生活，系因为咧你仲好后生。唔可以啊，孤零零一个生活落去噶嘛。 老爷，多谢你啊！ 房里边个个听到都流出眼泪。传统日式婚礼开始，大家望住玉作同响子正式成为夫妇。 咁多年嚟，我遇过好多难过嘅事。不过从学生时代开始，当我痛苦或者伤心嘅时候，都系多得各位对我非常关怀。我虽然是个软弱的人，多谢大家支持我，以后可能会继续麻烦大家。结婚之后，我会同我太太响子共同创造美满的家庭。非常多谢各位， 大家都报以掌声。响子同玉作回去一刻馆，两个人站在门口都有一番感动。后来过了好耐，木子在名古屋生活，三英先生和明菜生了一对孖女，之后还生多一个添。秋子去了大学读书，但是他仍然挂住高中时候的日子，没办法忘记玉作。没几耐，樱花季节又来临，响子和玉作回来一刻馆。 我回来了。 大家都走上来，原来他们刚刚在医院回来，因为响子生了 BB。 他像他爸爸，好扎实啊。 改咗名未啊？ 系春天嘅香气啊，叫春香。 小春香，我哋翻到嚟屋企啦。你知唔知道啊？呢度就系爸爸同妈妈初次相遇嘅地方啊！ 我住喺五号房噶，我叫玉作。 今日第一次见面，系呢间公寓嘅管理员，我叫响子啊。 相聚一刻嘅故事。就在一刻馆的门口结束了。不过这份温暖的情怀一路都在我们的心里边。 阿欧饰演玉作，崔洁彤饰演响子，白元浩饰演忽一郎爸爸，林慧饰演一枝兰、志美、小玉、响子妈妈， 梁学希饰演版本，梁荣忠饰演旁白。 动漫天空小说。 奥运圣火在日本东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好，东京奥运知多啲，咁啊，先望一望个奖牌榜啦。32面金牌啊，就系中国啦，咁啊，暂时第一嘅。第二咧就系25面嘅美国，咁啊，第三咧就系日本啊，有21面嘅奖牌啊，吓。咁啊，暂时香港方面咧就系39位嘅，咁啊，一个金牌，两个嘅银牌嘅，咁啊，暂时三个嘅奖牌。不过咧，咁啊，今日相当之重要啊，吓，因为咧喺今天啊，咁啊，港队将会咧就系冲击3面嘅金牌啊，咁啊，有机会咧，如果3面都攞晒嘅话咧，绝对系大丰收嘅一日啊，吓。 系边三面先？ 系啦，第一海林赛，咁啊 ，Sarah 会出战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女子方面咧，有呢个乒乓球嘅团体啦，同埋有女子空手道型啊。女子空手道啊，林慕常其实咧都喺今次嘅套路上面咧，系一个即系叫做自己表演嘅一个赛事嚟噶。咁啊，话到空手道咁啊，括住有个型咧，型即系代表套路啊吓。因为空手道咧有两个， 我以为你头先系即系话佢型啊， 唔系啊。 系啊，其实都系嘅，呢个系必定噶啦。 型咧系一个嘅，即系佢哋空手道方面一个套路嘅专称嚟嘅，系啦。咁啊，真系有型个型啊吓。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早手咯。咁啊，早手咧就系自由搏击嘅，咁啊都系空手道嘅界别。不过我哋空手道林武常咧就系参加型呢一个套路嘅界别啦吓。好啦，咁啊，另外有啲乜嘢咧就系需要大家都系关注一下嘅咧？今日嘅焦点啦吓。咁其中我哋見到啦，除咗頭先港隊講過嘅幾個唔同嘅比賽之外啦，咁我哋都值得關注嘅咧，籃球方面啦，籃球中午12點至到12點15分啊，咁有呢個美國對澳洲嘅，咁另外咧就係晚上嘅時間7點鐘，斯洛文尼亞對呢個法國，咁今年嘅美國隊啦，可唔可以攞到呢個金牌咧嚇？之前曾經對過澳洲隊喎，輸咗嘅喎， 係啊，咁但係嗰陣時。就對澳洲隊啊，有啲網民就話放水咁樣啦。咁實情究竟係咪咁咧？咁啊，即係最好噶啦。啊，籃球場上邊咧優勝劣敗咧，即係究竟啊，你成隊都係球星，發唔發揮得到先？又發揮得好先？嗱，呢個全部都係考量之列嚟噶。好多嘅球評家咧都話咧，今年咧美國隊啦，唔論係咩項目咧，其實咧都冇以往發揮咁好。歸咎咩咧？時差。咁當然你話喂，係咪好緊要啊？唔算超級緊要，但有係咪冇影響啊？一定有影響，因為其實都幾難嘅。如果大家去過北美旅行咧，你真係成日咧都混混噩噩咁㗎，即係嗰幾段時間。當然你可以話用食藥嘅方法去控制時差啦。咁但係運動員啊，唔係好 prefer 自己食藥㗎嘛。其實你唔多唔少都有啲 side effect， 同埋另外你會驚㗎嘛。嗰啲藥食咗之後，喂過唔到藥檢，突然間唔知有咩元素。搞到佢比唔到賽咁樣，呢啲全部都係考量之列咯。 係咁，同埋有好多即係NBA 球員啦，都未必係美國籍嘅嘛，澳洲籍嘅，你見到其實都係 NBA 球員嚟嘅，係咪？好啦，嗱，咁啊，而家就8:56啦，咁啊，轉頭9:00咧就會空手道女子個人啊，阿林武常就會出戰啦，咁啊，大家可以準備定咧就支持佢啦。 好， 10:00嘅時間咧就乒乓球女團銅牌戰，咁啊香港就會對德國啦。咁另外咧，除咗香港對德國10:00之外咧，大家都可以睇埋就係6:30啊。中國對日本啊，哇！這個真係金牌戰啊！這個就到底係金牌係喺中國嘅女子團體方面，定還是係日本女子團體呢？咁啊，6:30嘅時候，大家咧就可以睇啦。 睇香港隊啊，睇李靖教練啦，係 啊， 李靖教練都好好睇啊， 好肉緊啊！ 由佢做球員年代，依啲做教練年代咧， 都要睇住佢， 係 啊， 熱血滿瀉。 咁啊，梗係企中間啦，係咪？黨波 梗係啦， 黨波企中間啊嚇。同埋睇唔知有冇真係睇？ 而家我哋開 live 都成日企中間。 睇咗嗰啲恐怖片啊，可能膽沙毛 啊， 系啊，抽得劲啲啊， 佢好多金句啊，饭咧就一啖啖食，系咪先？一餐餐食嘅， 系啊，波一场一分分嘅， 系啊 ，OK， 好多啊。咁其实今届嘅奥运都好多得意嘢，咁啊，例如咧就马术表演啊，马术表演咧，其实我哋都有香港都曾经即系举办过啦，即系北京奥运嗰届。咁啊，我哋见到马术表演咧，由于今届喺东京举行啦。咁所以其實佢哋日本人都非常之好好啊！佢哋好精心咧，就係設計成為一個好有日本文化嘅場地。咁大家嗰啲參加選手一跳過嘅時候，哦，又係嗰啲譬如日本嘅欄杆啊，或者直頭咧做咗啲日本嘅雙撲手，咁啊企咗個嗰個欄杆前面咁樣嘅，好似準備要出擊嗰個動作咁樣嘅。咁就係因為呢一個嘅紙板咧太逼真。啊！原來竟然有四隻嘅馬咧 嚇親， 係嚇親。 佢以為係唔可以過去咁，係咪？ 因為馬咧，其實有陣時訓練嘅時候咧，大家可能即係都想像到啊。因為我哋始終咧係人同馬係兩種唔同嘅生物嚟噶嘛。咁我哋好多時就訓練嘅時候，如果見到人咧喺前面，盡量咧都會訓練到只馬咧收一收。避一避，咁啊唔好有一個咧就迎頭痛擊啊，咁啊安全為上嘅。咁而家今次咧就日本今次喺呢一個嘅叫做馬術表演上面咧，有一個雙撲手喺第十個關嗰度咧，有個雙撲手企咗喺度，咁紙板嚟嘅嗰個係，咁但係真係做得栩栩如生啊。咁所以有啲馬咧都受到影響啊。咁啊而家就 諗緊點算啊，係嘛？ 諗緊點算個嗰個應該擺喺度就唔會甩走住嘅。咁但係 公平起見，個個都要望住嗰個噶啦。 係啦，咁啊有啲參賽， 點解啊？ 日本都係成日跑馬嘅國家嚟嘅，佢冇理由唔知道馬仔嘅屬性，因為咧馬仔咧兩邊咧未必個視野咁可以 focus 得到啊。咁所以咧佢哋要戴嗰啲眼罩啦。如果你有跑開馬嘅朋友，你就知道。所以咧隔離有啲嘢染染樣樣啊，或者有啲嘢咧即係非佢族類者咧，係啦，好容易 distract 咗咯。 咁今次咧佢哋就話對啲選手啊，想去到咧就特別啊練習咗先。練習做咩？就係克服呢一個嘅 雙撲 手。 哦，騎馬啫，冇話見到有雙撲手人都驚啦。 其實佢哋已經 喺雙撲手嗰個環境附近咧，就練習咗好多次嘅。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就克服到呢一個即係雙撲手。呢個都幾有趣啊，因為諗住喺整個嘅佈置上邊咧，可以做翻多啲日本元素喺度啦。 即係個鏡頭剔都靚啲啊，有啲日本嘅風味啊。 冇錯啦，係靚仔嘅。咁啊，睇下會唔會克服到啦。咁啊，另外就係滑板啦，滑板都好好睇啊。 係。 即係今屆新增嘅滑板項目咧，嗱，女子滑板都已經大家睇到哇哇聲，好霹靂啦。 係啊。 咁啊，男子滑板咧，咁啊，今日嘅時間一樣咧就有得睇啊。咁喺呢個11:30嘅時間。咁不過而家先支持咗我哋港隊嘅劉慕常先啦。 好啊，將近嚟到早上嘅9:00。 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咧，分别影响到咧系比较挤塞噶，就系呈祥道观塘同埋龙翔道荃湾。咁先讲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快线啦，而家龙尾就喺清泥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啦，快线有坏车，龙尾就清泥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都系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喺观塘道近启业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东港中心。在九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就挤塞，龙尾在西贡消防局。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7年出生，记住在今年8月2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环保社企由日常嘅营运细节，去到产品嘅用料同埋设计，都坚守环保原则。 究竟佢哋点样为学员提供工作或者系实习机会呢？今集嘉宾系 我系环保社企嘅业务发展总监谭佩莹 PN。 微电汉江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汉江节目时段内播出。 台话你知，红毛丹是一种热带水果，原产于印尼，和荔枝、龙眼一样，属于亚开木果实，每年开花两次，在7月至8月和12月至1月期间就可以收取果实。 红毛丹果皮和果肉的颜色和荔枝相似，味道亦都是甘甜多汁。不过红毛丹的外皮就有一层毛绒，而且比荔枝坚韧，要花较大力气去剥开。 它的其中一个好处是储存期比荔枝稍长，只要放入雪柜冷藏， 一星期后色泽依然艳红，不会发黑。 而营养价值方面，红毛丹含丰富维他命 C、氨基酸、葡萄糖、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矿物质。 至于食用方法，除了即剥即食之外，很多东南亚人都喜欢用它来整红毛丹冰又或者泡茶，还可以制成蜜饯，或者好似菠萝、士多啤梨、芒果咁样用嚟煮餸。 要留意嘅系，无论系荔枝、龙眼，亦或系红毛丹，都一定要熟透先至好食啊！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夹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个别发展，道指要跌啊，跌323点啊，标普500指数跌2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9点啦。备受散户欢迎嘅交易平台咧 Robinhood 啦嘅获得女股神啊加持啊 Kevin Wood 加持啊吓，咁啊即系掌台嘅基金咧 ARK 嘅基金增持啦，令到咧股价咧有升幅。不过咧有另一边啲网民咧就畅淡翻佢，究竟咧此消彼长嘅情况底下咧，只股票会升定跌咧？可能咧就要等翻今晚夜晚黑先知啊！至于港股表现如何咧，转个头啊，一阵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之多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又一个星期啦吓，咁啊讲创业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话题嘅，咁啊，但系。阿 O 是开心嘅，因为三位靓女依然坐喺我面前啦。咁有同佩斯啦、Lydia 啦、有 Joyce Lan 啦、同埋 Ali 啦。早晨啦、 啊，早晨， 早晨，哇，真系好开心嘅，即系做电台咧，唯一嘅告想就系咁。嗱，头先咧我又试咗你哋整嘅呢个月饼啦吓，喂，口味好多、啊。其实食咁多嚟讲，你哋话即系虽然咩付出系咩口味系一样，个 slogan 系咩？讲多次得唔得？ 一样的味道，不一样。 系啦，嗱，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负担啫。嗱，但系我自己系咁路食，我头先咁已经肥啦，觉得自己近排。但系调翻转头讲，口味咁多种咧，有冇话你哋自己试过都觉得呢个口味系正嘅，会受欢迎嘅，跟住就推出市场啦吓。 我哋真系试过好多版啊，由三月到而家咧，做咗好多次，试咗好多次， 系。 个奶黄味真系好香， 哇！唔系， 即系嗰个奶黄嗰个咸蛋黄做得好好，但系咧，我哋全部都系冇面粉，同埋冇糖，我哋用糖嘅取代咧，就系用一种叫做天然代糖啦，咁系零卡路里嘅，系身体会排翻出嚟，唔系以前唔系嗰啲汽水啊嗰啲唔健康嘅代糖咯。 但系咧，坊间都好多唔同嘅奶黄月饼啦，点样可以杀出重围，仲有其他味道喎？ 哇！呢个犀利啦，我要讲下我哋嘅奶黄月饼。虽然同等都是奶黄月饼，但是我们是做过所有 research 啦、 嗯。 我们的奶黄月饼的卡路里是得普通市面上的月饼七成。 今次做月饼最温馨呢、 嗯、 其实都挺感动，就是我会很想跟家人一起坐埋来吃、 嗯、 因为我们其实三个都有家人是有糖尿病的。咁我自己婆婆都是很多年都是没得吃啦、 嗯。 其实我以前呢是有在台湾订过无糖的月饼回来、 嗯。 但是呢都是有面粉。嗯、即都不是你说想减肥 keto， 我都是不是完全零罪恶咯。咁、 嗯、 但今次自己做到呢就真的可以跟家人 同埋有陣時有啲朋友減肥咧，都可以一齊食咯。 其實呢個係我哋嘅理念嚟。 係、嗯、啊，講到守護屋企人咧，因為我哋之前咧、嗯、新年嗰陣啦，我哋都有出一個曲奇禮盒。 係係。 咁跟住我哋都有啲朋友啦，咁、嗯、可能佢哋就話啊，我哋屋企人咧，即係又係各種開始年紀大啦，有唔同嘅病痛啦。嗯咁佢哋都會真係買嚟送俾長輩咯，哦、即係新年嘅時候。咁佢哋買完之後就即係都會 feedback 翻我啦，就話哇好好啊！即係覺得除咗送係真係合曲奇之外啦、嗯，其實送一份關愛。 係啊， 因為佢知道哦，你唔係求其喺一間 店裏面買 嘅，而係你真係有研究哦，呢一份係為我嘅健康好，同、埋開始教翻啲老人家。其實我哋一大個咗咧，某程度上我哋係要教翻我哋。係 啊，佢哋好似細路仔咁。係 啊，佢哋似細路仔，我哋要教翻佢哋哦，點樣可以食翻健康？其實健康先至係最值錢同埋最長久嘅陪伴、 我哋嘅目標就可以將即係取代曬所有。呢啲高油分啊、高卡路里、高糖分嘅食物啦， 坏习惯食物战争系嘛？你哋打紧一场 系嘛？因为我系绝对唔系嗰啲，哎呀，因为我要健康，所以我唔食，即系你以后都唔好食啦。我就系推崇我有 食得健康， 系啦，更好嘅一啲选择， 系、 哦、即系大家都有选择，但系我选择一啲更好嘅选择。 哇，即係好好聽喎，好聽啊！呢個說法，咁希望大家透過大電波都會感受得到啦，品牌嘅良心價值喺邊度啦，或者想令個世界 make it better 啦，即係簡單啲咁樣講。好啦，邊個係領頭人嚟㗎？我想問呢個團體入面， 咁我哋就真係三個都去一路去留意身邊，我哋有咩可以用到嘅資源？ 係 我哋就唔係話我哋係即係即係比較保守派啦。咁我哋就係會盡量。我覺得一個生意就唔，我哋三個因為都係新啦，所以我哋就唔會話去做任何好大嘅投資，我哋就想盡量去慳我哋嘅成本，就將我哋嘅成本擺喺食物上，即係品質上。 係。 咁但係係咯，我哋都係其實一路一路做，一路學習，我哋全部都係第一次做 嘅。 其實有一個大教訓嘅，因為我哋。之前嗰幾次都有少少係可能會太依賴個廚房啊，令到好多譬如食物標籤啊或者食物標籤豁免呢啲，其實我哋完全唔識做，即係就話你哋做啦咁。 係因為有食品工場，你基本上交咗俾佢，跟住將你哋個 formula 講咗俾佢聽，咁佢做咪得咯。但係呢個食品工場又會牽涉好多嘅問題，就係喂佢攞咗你個 formula， 可能佢雖然簽咗啲承諾協議書啫，但佢可能改咗個 outlook， 定係講咗個盒，跟住可能另一個 brand， 譬如阿歐有個 brand 做月餅嘅，啊我見到呢啲啊，你哋嗰個 formula 幾好，喂可唔可以賣俾我啊？你幫我又啤一抽月餅出嚟。 了解 嘅，即系其实 都话佢有做啦， 你系咪试过？ 冇，我试过俾人欺骗啫，系咪先？你碰壁碰得多，呢个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噶嘛？我知道系因为我都领过嘢啫。 系啊，所以我哋发现好多嘢，我哋自己要学识，要揸翻住咧，咁就唔同晒啦。即系我哋就。知道應該點做，同埋唔會咁易俾人壓咯。 咁希望透過頭先嗰一番嘅對話咧，心機旁邊一啲後生仔可能都諗住啊，我都整嘢好食喎，我都有一個對品牌都有啲理念嘅，想做喎。咁但係頭先我哋所傾談嘅都有機會係考量之列咯。咁今日早上咧，多謝曬三位上嚟咧，晨光第一線啦，多謝你哋。咁預祝你哋咧嘅月餅咧大賣啦。咁唔知今年賣、後年賣、再下年都賣啊嚇。咁另外咧就係中秋節快樂咧，預祝。 中秋節快樂！ 最漫長競賽，看不清終點如賽果，信一生永遠跑，不管最後結果。壓力如暴雨，潑不熄心中那聖火，內戰力從沒有離阻。及了破事，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最后，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时无，留到了最后。 是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懂，没气力还是有断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斜坡也许比看当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练成感，指我旧记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比起这无时无。 近排大家睇奥运都见到田径场上边意大利嘅运动员不断攞奖。今日讲酒，讲意大利酒。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嘅皮埃蒙特行政区，系意大利最大最重要嘅葡萄酒产地啊！呢、这个地区出产咗七种 DOCG 级同埋42种 DOC 级嘅红酒同埋白酒，其中最受世人瞩目嘅就系意大利被称为酒王嘅巴洛可，即是 Barolo 的红酒啊。想知道它有几好喝，你可能就要有机会在酒铺买支来试一下才会知道。馥郁芳香基本啦、啊、酒体厚亦都是基本啦、啊。讲到你呢度唔止听多样嘢旁下身啊，你可能仲想饮返啖添啊。我是阿欧。 神光摩的卡。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电话侧边有嚟自 Carmina， 你好啊，早晨。 系，你好，发言好开心啊，收、yeah. 到你哋嘅电话。 我话俾你听啊，你都唔够我开心啊，打通咗你嘅电话啊。 耶、 yeah, 耶、yeah, ，咁啊 morning call 啦，咁啊想点唱俾边一位 咧？我想咧点唱俾我个女，咁佢咧嚟紧八月八号就十岁啦。 哦， 咁佢叫做 Noah。 Noah， 即系 Noah， 系啦，咁佢就系我宝贝女啦，因为我得一个系啦，咁样咯，想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样咯。 哎，你唔使祝埋佢学业进步啊，希望佢考嗰啲年年考第一嗰啲啊。 都会嘅，都希望系身体系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啦， 同埋 日日都觉得开开心心。 系， 咁佢因为佢都有翻教会噶嘛，希望佢能够喺信仰上边都能够揾到佢嘅支柱啦，同埋将来都系想揾到佢梦想嘅，我会支持佢嘅。 系，佢有冇话梦想系啲乜嘢啊？佢？ 其实未找到，因为而家太多元化啦，小朋友系啊，花好多唔同兴趣班、啊。 你觉得佢边一方面比较叻啊？ 佢好中意听你哋嘅电台咯，会唔会听翻嚟做 DJ？ 我唔知道。 可能系、 啊，系啊系啊，可能电台 十几二十年之后就见到佢嚟翻工。 系啊系啊，希望佢有个梦想就是自己系发挥到佢自己专长咁样。 咁你觉得佢读书压力大唔大？你有冇俾好多 push 佢好多咁样啊？ 都唔会啦，因为而家加上疫症期间咧，都唔敢俾太多压力佢啦，等佢轻轻松松咁样咯。 咁啊，八月八号啦，生日啦，有冇准备定啲乜嘢？蛋糕一定有啦，小朋友。 都系普通同屋企人食饭啦，系啦，又遵守呢个限聚令啦，我哋又要 有埋份礼物仔俾佢啦，系嘛？ 其实礼物就日日都送噶啦，佢 咁犀利， 期待啊嘛，系啊，佢话佢好期待佢嘅生日，咪差唔多日日都提我咁样。 日日都提住你啦。 系啊，日日提住我噶啦。 系咁啊，有啲咩重要嘅祝福说话想同阿 Noah 讲啊？ 就首先我要祝所有在8月8日生日的人啦，都是身体健康生日快乐的。咁我最重要跟我的女儿讲就是话，我会支持她找到自己梦想，将来即系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就愿主耶稣的平安常与佢同在啦。 诶、哎，这个妈妈好啊，因为而家好多家长都是很着重成绩方面的，咁啊能够即系都鼓励自己的小朋友咧追一追个梦想，其实是一件好事嚟噶。 系啊，多谢啊。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t'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again,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追踪三十一，追踪三十一，今日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 Kason，Kason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啊， 系有咩好节目啊？ 喂，咁啊，大家顾住个神啦吓， 系 啊，我哋今个礼拜讲个神石噶啦， 系， 咁啊就系、是。咁嗰陣時係發現一啲咧，即係呢啲都幾冇合片㗎嚇。哦，你有腎石點算咧？咁樣咪下開刀，咁有啲叫體外衝擊波啊。 嗯， 啊，希望咧就係、是、利用嗰啲衝擊波咧，就震碎嗰啲腎石，然之後咧跟住小便就可以出翻嚟啦。咁、 嗯、 但係問題啦，你做完啲手術啊等等嘢之後咧，其實你嗰基本問題係咪已經解決咗咧？咁如果你嗰個生活習慣再唔改變啊嘅話咧，咁你嗰啲石又會塞翻、 嗯、 啊，即係好似咧嗰啲咁樣嘅大廈。唉，嗰啲咁啊，如果啲排水渠咧系塞开嘅话咧，就间唔时又帮衬你噶吓，咁、所以要留意翻呢样嘢啊。咁另外咧，咁啊睇下咧，今晚咧大师对谈啦，八点钟啊，咁啊林义乐牧师咧同埋阿师傅咧吓，咁、就会喺度倾偈啦。咁题目就系咩咧？纷乱与安宁，即系佢哋通常倾嘅嘢咧，都系一啲对立面嚟嘅。咁啊，纷乱呢样嘢就无人无知啊，即系小事，你屋企里边有啲人吵架， 大致你公司，大致一个社区等等都会有嘅。咁究竟系点样可以去平衡各方面呢？咁样，咁另外一两个微网红咧，就带大家去边咧？就带大家去法鼓山嘅香港道场。咁法鼓山喺呢一个台湾咧，大家好多时咧都听过啲朋友去嗰度禅修咁样。咁而咧香港道场系点嘅咧？咁另外亦都会去呢一个基督教香港崇真会嘅救恩堂嗰度咧。是找一些打卡的地方的。 嗯。 啊、另外啦，咁八点半呢就是国剧830号手就位啦。咁、你追开的都唔使再提你㗎，你会继续追落去。咁然之后呢睇到呢一个呢，奥运啦，哇，奥运而家呢都差唔多接近尾声喎，但是今日有边个比赛？ 李慧思。 Yes. 是啊，所以呢今晚呢九点半呢东澳速递呢就会一定会有个片段的啦。咁、去到呢悠游在四方的晚上十点呢，这个周游列车四呢就去到一个呢叫做毛里塔尼亚。咁今呢个毛里塔尼亚呢原来呢就喺呢个非洲嘅近住西部。咁点解佢会有啲建设啦，例如火车呢，因为佢曾几何时呢係好多个唔同嘅地方嘅殖民地嚟㗎。而最后一个呢就係法国。咁呢个菲利呢就会由一个呢就係矿业嘅城镇呢就坐呢一个全世界最长嘅货运火车之一。系啦，如果再客就唔需要咁长，但系再货唔同啊嘛。 系， 个火车头咧，楞住啲货咧，一路穿越， 就摆多啲嘢， 穿越沙漠喎。系、啊，真系唔简单啦吓。跟住穿越沙漠啦，然之后咧，一路去，咁去到好多嘅即系废弃咗嘅城市啦。咁去到一个绿洲度咧，就参加当地妇女咧举办一个咧叫庆祝离婚嘅 party 啊。 吓，离婚都庆祝。 系咯，通常呢啲嘢系咪应该男人搞而家唔系女人？吓，一口两觉得就跳苦海啦。咁另外又去咗一个沙漠中的索邦大学，原来索邦大学好出名嘅，喺法国吓，居里夫人都喺嗰度教过嘅吓。咁所以咧，今晚大家可以睇睇有啲咩特别啦。 好， 唔该 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水埗和尖沙咀两个受限区域今早分别完成强制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佩戴手环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深水埗大埔道136至154号东卢大楼 A 座上周大约6:45完成强检，截至凌晨一点，大约60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至于尖沙咀金巴利道39号低落文拿公馆上周大约6:30完成强检，截至凌晨零时，大约130名人士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香港单车队领队陈国基说，港队代表李慧思在海林赛首圈未能直接晋级，但其后在复活赛小组首名出线，已经达到晋级目标。陈国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比赛始终有变数，李慧思在海林赛复活赛晋级已经表现出实力。他又說，去年在疫情影響下沒什麼比賽進行，很多對手在這個時候才碰面，對手都比想像中強。對於半準決賽、準決賽和決賽今日內進行，陳國基相信李慧思絕對應付得到，因為訓練時已經模擬情況，每場比賽相隔多少時間進行亦都有心理準備。美国国防部表示，国务院批出向台湾出售自行榴弹炮系统的潜在合约，总值达7亿5千万美元。

另一种就是因为呢件事而引发到你嘅情绪有所影响，而你跟住情绪而行。即是话，如果呢件事令到你发嬲，你就会跟住你嘅怒火而行；如果令到你伤感，你会跟住你嘅眼泪而行。无论系边一种，两者都系属于唔太理智嘅选择。所以好多时候唔应该出现嘅行为就会发生，就系因为俾情绪带动咗你作出嘅反应。另外一种就系当下你自己唔做任何反应住，问咗你身边嘅人意见先。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如果你就系同呢件突发事件有关嘅人，好可能你嘅选择未必客观，相反揾一个旁观嘅人，佢就可以好冷静俾意见你。当然呢、这个人一定要系信得过靠得住，你觉得佢嘅意见系帮到你。如果你唔信佢，佢讲嘅嘢就算几中肯，你都唔会听啦。就好似两位哥哥仔喺公园捉棋一样，旁边一定有啲塘边河，你一句佢一句，叫你行呢步唔好行嗰步。你捉紧棋嘅时候都唔会听佢讲啦，因为你都唔知佢系边位，你点会信佢呢？如果嗰个人系你信得过嘅话，你有可能会跟佢步棋而行添。当然最好嘅就系自己可以保持一个客观嘅心态，有任何突发事情发生嘅时候，自己都可以保持冷静。不过谈何容易呢？正如之前都讲，通常错误嘅选择就是在你被情绪带动嘅时候作出嘅反应。下次记得保持冷静，先好做任何反应。应该话最好唔好遇到突发事情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谁没有捉过迷藏，沉默什么，才能令今生今世不彷徨？谁又要走遍地球，为下什么？为何在风沙尽头拾荒？迷路要要找一个观众看，漆黑找不到灯塔中沮丧，从乱世找到健壮，从能世找到释放，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我天翻了什么工作，过什么景好不好，什么辛苦让你的一生一开始不断期望，不断期望。什么？为何在天边看各处迷藏？谁若已找到了谁，留住什么，才能在星海上回日光？迷路要要找一个观众看，漆黑找不到灯塔中沮丧。从乱世找到坚壮，从盲世找到释放，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什么总看过什么，巴得过什么，过向不向往。什么海抱着你的一生一开始不愿流浪。什么天翻了什么风， 青春过什么景，无法导航。什么生活在你的一生一代，只不断期望。什么总看过什么花，得过什么光，向不向往。什么海内在你的一生一代，只不断流浪。我见翻过什么风，追过什么景，无法导航。什么生活在你的一生一代，只不断期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别遗忘。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 食鸡翼啊，不如 食鸡翼点解啊？ 鸡翼爱好者嚟， 鸡翼都有好多种做法。 系啊， 系啊，而家多咗气炸锅咧，啲人就会好casual 咁样啊，摆晒入去啦，咁样炸一炸。 又可以查嗰啲 buffalo 酱， 系啊 ，buffalo chicken wings， 又可以查蜜糖啦，蜜糖鸡翼又好食啦，咁啊好多种做法啦。嗱，今次我想讲呢一个咧，都系几啱送酒嘅，即系下酒小食啊，叫做。咁我就喺一个日本嘅网站嗰度见到，哦，个做法非常之簡單，你平時唔係煮開飯咧，都可以試下做嘅。咁，我見到佢整完之後咧，我又幻想其實都幾啱咧，係配下啤酒，即係可能你睇電視啊、睇奧運啊、睇咩都好啦。咁啊，飲兩杯到肚嘅時候，都想食啲嘢咧，呢、這個就好啱啦。除咗頭先阿歐你講嘅雞翼啱送酒之外咧，這個唔錯嘅。佢咧就用咗幾個材料，非常之簡單。第一就係獅子狗， 哦、 即係竹輪啦，我哋俗稱獅子狗啦。第二，佢就用咗枝豆， 枝豆 咁当然就剥咗个皮啦，即系要翻枝豆里面个 一粒 粒嘅肉啦。第三就系芝士， 系 啦，但系就唔系软嗰只芝士，即系咧你就算有火弹佢咧，佢都唔会即刻溶嗰只，系啦， 如果 唔系黐晒落只镬嗰度噶啦。咁我见到佢就话佢用嗰只系金文笔芝士，咁不过金文笔芝士都有好多种嘅，有金文笔系啦， 金文笔芝士 系啦，咁但系有啲金文筆芝士咧，都係會即係你一放落去咧， 你都幾熟芝士喎，崔姨。 我都幾中意食芝士嘅， 我都中意食，但係咧我就將個執念咧擺咗喺酒品酒嗰度，或者酒嘅品種啊，或者咩牌子啊、咩菩提子嗰度啊。我有啲朋友都好似你咁樣，即係一噏就噏到嗰種係咩芝士。我哋噏嚟噏去都係得兩三種嘅啫嘛，係 blue cheese 啊，或者 mozzarella 啊， 係類似咧，噏嚟噏去咧都幾叻嘅喎。 唔係，咁即係 金文筆芝士、啊 okay、 之前我有同大家讲过咧，這个金文筆芝士如果你去买，有啲系即系一个木盒装住嗰只咧，你直头可以拆开佢，跟住咧淋少少白酒，跟住加少少蒜片落去，就摆入个焗炉嗰度焗。 哦， 焗完之后系啦，焗完之后加少少蜜糖之后咧，你就可以用嚟舔面包啊。 系啊，這个好北欧嘅食法。 系啦，呢个金文筆芝士都可以咁样做嘅。咁啊，呢一次咧就要嚟叫做兜一兜佢，就系将呢个竹轮啦，加枝豆啦。再加芝士啦，再加少少牛油，炒一炒香佢。咁其实就真係非常之简单嘅一个小食啦，叫做。但係佢就几有日本风味，同埋佢话几香嘅嗰阵味，因为佢就用咗少少牛油呢，就带起咗其他材料嘅味道咁样。同埋都冇乜一啲好複雜嘅程序你需要搞啊，即係你嗰啲竹輪咁啊買翻嚟嗰啲洗乾淨，佢咪切一嚿嚿，咁然後枝豆咁啊將佢去咗出面嗰個殼，跟住又攞啲肉出嚟，咁最後就揀一啲你中意食嘅芝士啦，即係唔會一熱就溶咗嗰一隻啦，咁你就兜一兜佢咧，哇！其實我覺得係應該幾好食嘅喎， 好喎、啊，可以試一下阿崔神廚師呢一個嘅菜譜啦， 係啊， 咁、可以唔係菜譜啊，即係嗰啲叫食譜啊。 辣菜 食谱啊， 呢个食谱啊， 系食谱啊，咁啊可以跟住嚟煮一煮佢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位早晨啊， 早晨。 知唔知暑假有一个好重要嘅活动咧，系莘莘学子们同埋咧一众咧比较大只大力嘅父母或者屋企人啊长辈啊之类 咧。 你实在太聪明了。 但我就啱想讲，而家仲有人买书嘅咩？ 吓、啊，嗰日有 咯，我啱啱先买完， 咪买啲用啲电子课本噶啦嘛。 唔系噶，都有一栋书要买噶。 哦， 我唔买噶，我买赢噶。书书石，系、哎、我老豆成日 会唔会有一分啊？钟哥呢、這个 ，sorry， 比唔落，比唔落。 股票我哋买赢啊，唔买输嘅。 梗系啦， 系啊， 好，股票 又唔一定噶。如果你讲股票， 买开输， 我系淡友，淡友唔得， 系啦，再第二场， 买啲熊仔， 明啊明啊，少啲玩动物啦。 点啊点啊，诶，买书啊 ，Barbie。 嗱，我想话咧，我到而家为止咧，我只系经历过自己细个去买书啫。我记得咧，因为阿小白咧早一段时间就同我分享过佢去帮佢小朋友买书，咁我就发觉原来而家咧啲新式嘅买书方法啦，系同以前好唔一样，而家系便捷咗好多。我哋交俾白元豪讲下，而家个买书程序系点样？ 我咧就小朋友升小一啦，咁佢买书嘅情况咧就系攞住张通告，嗰张通告有个 QR code 嘅，咁、个 QR code 咧你就去便利店嗰度嘟，跟住咧就话俾佢听，你要买买齐啲书之外，你仲需唔需要买多啲嘅补充练习？如果需要嘅话咧，你就加多啲咩钱？咁都系用嗰个嘟之后咧。就俾嗰個錢，俾 cash 嘅，就便利店。咁佢收咗之後咧，就拎住張單，用嗰張單咧就再翻去小學嗰度，就同佢講嗱，我咧除咗買基本書之外，我仲買埋啲補充練習啦咁樣。跟住佢就會一 set 咧，就已經尼龍繩綁曬， 包好 曬， 嗯， 跟住你就拎走佢咁樣啦。 我唔需要去書局自己買 噶，唔需要噶啦，好叻噶，而家做生意。 係咪覺得好似咧買嗰啲禮餅啊，同埋嗰啲月餅咁、 啊， 即係攞張月餅券去，我已經換咗呢一個啦，唔該，我要呢一款啦。 咁 樣開學咪冇曬意義咯。 嗱、呢一個咧就同我哋以前細個唔同啦。我今朝想講嘅咧就係、是、咧，我以前細個每一年買書咧，哇，真係買足成個月噶。我係咧學校啲書咧，永遠係一間書局係買唔齊，起碼要去三至四間，甚至乎咧真係試過開學嘅時候都買唔到，要去啲舊書店或者係啲樓上嘅書屋咧，先至揾得齊嗰啲課本啊。 因為追求學問必定有一啲嘅過程你要經歷噶嘛。 但係個過程係跑跑嚟跑去。 而家咁便利，咁你有啲咩過程咧？ 咁咪多啲時間讀書咯， 你係咪真係多咗時間讀書先？ 唔係，真係咁諗啫，即係節省咗嗰啲走走趯趯嘅時間嘛。嗱，我記得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咧，買書咧就係你會見到突然之間開始八月份咧，某一啲書局咧就會間開咗一個嘅地方咧，就專係攞嚟擺教科書嘅。跟住你就會發覺由書局嘅出邊咧，就可能已經排咗幾十人，甚至乎多過幾十人啦。然後咧就可能會夾埋嗰啲期間嘅優惠咧，即係通常啲書局都好醒目嘅，知啲人買開書实会买嘢噶嘛，咁可能又会有啲人买几多钱咧，就有个折扣啊，或者就系可以申请入会啊，之如此类啦，就氹你希望全年都有啲帮衬嘅招来咁样啦。咁而家咧就冇咗呢支歌仔唱啦。我发觉呢几年咧都冇乜人喺书局排队买书。咁我发觉可能因为疫情啦，咁亦都可能便利咗个方法啦，好似小白个仔仔个学校咁样。原来而家嘟一嘟个曲，俾咗钱就成份可以攞走啦。 如果你系翻学校买嘅话咧，佢俾个special offer 你噶，即系如果你去翻书局买咧，仲冇喺学校买嗰个价钱。咁平系啊，咁我梗系点都翻去啦，我啲度叔叔嘅人系咪？ 唔系节俭啫， 节俭啫， 节俭。 不过真系好啊， 你有冇得睇即系嗰个 QR code 里面嗰啲书个书目系咩？因为咧，我记得 佢通告已经有齐晒噶。 系啦，因为咁有冇得？譬如有一本两本你系唔要嘅，可唔可以剔走佢咧？ 作为一个父母咧，系唔会唔要噶。 唔系啊，佢有时咧会加埋嗰啲字典，系啊，因为佢有时有啲字典啊、地图啊嗰啲咧，佢每年都会摄埋入去个书嗰度。 买埋佢咯， 咁就重复咯。 如果个仔要读字典嘅， 去十本地图。 系啊，咁我咪叫佢由一年班开始背字典咯。嗱，背完咗一版之后撕走咗佢。撕咗成本字典之后，你已经将成本字典咧就背咗啦。出年再背第二 个，系咪？真系啊，咁夸张嘅咩？而家咧，不过我觉得咧，有一啲嘅细路咧，你通常会发觉咧，佢哋聚埋喺书局嗰度咧，通常系睇啲乜嘢咧？就系睇啲补充练习。嗱、我以前嗰个年代咧，都有啲同学系咁样嘅，啲书咧就学校可能已经包晒啦，但系学校帮你买嘅补充练习系有个特色嘅，就系嗰本补充练习系冇答案嘅。 以前我都会同啲同学咧喺旺角好多书店噶嘛，咁啊揾啲书啦，即系知识咧系要揾嘅。我哋专系揾嗰啲书咧补充练习咧，系已经上一手写晒啲答案。 啱唔啱先？ 好工整嘅，專係想揾嗰啲嘅我哋。 你揾嚟即係參考一下啫，驚自己唔識做嘅時候。 揾嚟快啲讀咯，快啲學識佢嘛。 而家咧，我都真係有時會見到咧，大家好好學咁樣咧，即係可能驚住自己做完都唔知啱唔啱啦。咁學校又收咗個答案啦，咁都可能會即係走去啊對下啲答案睇下啱唔啱先咁。咁呢一樣嘢咧，即係除咗話係即係啲書嘅補充練習咧，仲有而家大家都趕緊工嘅一啲暑期作業啦。咁有好多小朋友都趕緊暑期作業啦。我亦都有聽過咧，啲小朋友係有幫自己劃分一個嘅規劃去做暑期作業嘅、一開始嘅時候咧就話八個禮拜每日咧就做幾版，咁就好輕鬆啦咁。跟住咧，我發覺有一啲咧就過咗個七月之後咧都未開始啦。咁於是就四個禮拜每日做十幾版都 OK 咁樣啦。咁而家今日嚟到嚇八月幾號啊？今日係 5號。 咁跟住之後可能就每日做十零 廿 版 啦。嗰啲 schedule 一定係翻學之前嗰日一次過做曬一本㗎。 deadline 我哋做咩？deadline 我哋趕 嘅， 衝擊我哋趕 㗎嘛。deadline 正所謂明天能夠完成的事，點解要今天完成咧？ 哎哇，對人生有睇法喎。係 啦， 學咗嘢喎。 係啊，活在當下啊嘛。 睿智喎， 你呢個節你係想將自己嘅有限嘅時間咧撐到最大， 用到 做多啲嘢，做多啲唔同嘅嘢，就將啲已經計劃好嘅嘢咧遲啲先做。而家做啲咧，而家即刻諗到出嚟嘅嘢。 如果細個唔識咁諗嘅，細個真係會做咗先嘅。我又唔會趕到最後嗰刻嘅，因為臨開學之前都仲有好多嘢要預備噶嘛，即係你嗰啲衫褲鞋襪啊、書包啊、文具啊咁樣咧，咁又要收拾心情啊。跟住我仲記得嗰陣時仲要睇埋嗰咩兒歌頒獎典禮咧，跟住先至開學噶嘛， 係啊，象徵住暑假嘅已經 結束啊嘛，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咧都唔會擺到咁問嘅，都會越早做完咁啊，會打電話問下同學，你做完未啊？我做曬咯喎，使唔使借俾你參考啊？咁樣嘅， 咁慷慨嘅咩？原來 係啊，我而家都係 真係好人事啊， 係啊，我而家都係咁噶，我一貫嘅性格嚟啊嘛， 就係慷慨係咪？ 係啊， 係啦，即係希望如果真係未做嗰啲咧，就快啲好快啲做曬暑期作業啦。 慷慨淨係攞 C 嘅啫， 慷 慨 C。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提提你，阵间是10点钟新闻报道。